低。马克龙表示，必须要回应选举中拒绝投票的选民，以及回应玛丽娜勒庞支持者的愤怒。他表示，新任期并非现时的延续，会运用新的手法治理法国。玛丽娜勒庞已经承认落败，他说已经重塑法国政治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足以令未来的选举处于有利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26点，跌511点，总成交28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18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10763点，跌288点。部分会有港股，腾讯控股334蚊，跌6.6；招商银行47.5，跌4.5毫半；盈富基金20.34蚊，跌5毫；美团138.1，跌3.3。恒生中国企业68.66毫，跌1.8毫8；友邦保险76.5毫半，跌0.7；建设银行5.6，跌9仙；南方恒生科技3.82仙4，跌1.18毫；中国平安51蚊，跌1.6毫半。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7，英镑10.047，瑞士法郎8.201，澳元5.638，加元6.161。新西兰元5.185，欧元8.467，每百日元对港元6.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7点，跌497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比上日收市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84美元，卖出1925.3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各市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元朗，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朗平村玉屏楼、天水围天悦村月荣楼、屯门大兴村兴平楼、屯门市广场二座、青衣长亨村亨业楼、粉岭景盛苑宽景阁、马鞍山雅典居十座、马鞍山盈海一座、将军澳骏盈一座、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show 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星期一啊，祝大家要乜有乜，我系梁继昌。 星期一见到大佬揸架新车，耶耶耶，我系李丽欣。 星期一醒醒神神，我系醒神强。今朝我都有去趁热闹啊！ 八，我真系话俾你听， 我系八啦。 系啦，一日都系陈师奶。 系啊， 陈师奶话俾佢听，跟住佢就出去睇下你架新车。 你真系 哇！出边万人， 我哋点啊？ 万人空巷啊！ 我都唔想回应你。 系啊，唔系啊，有分开两条队啊，有一条队去睇佢架车，另一条队就系影相。 冇错，诶，仲有另外一条队嘅就系收钱去睇佢架车。 系啊，我仲有两个汽车。汽车女郎趴喺度俾人影 相，好靓啊！ 影 个 车头灯啊嘛， 今日心情真系特别好， 超靓噶， 大佬真系好耐冇试过咁噶， 唔想答你哋， 唔想答唔好答，哎呀，你中意啦，系啊， 你中意。 陈师奶话咩话？ 哎好啊，下次我哋一个礼拜有放松翻嚟 啊！ 哎呀，好正啊，竟然兜，我又兜个圈啊！ 我又赢。 十点搭四下，今日气温比较热嘅，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咧，阳光炎热嘅吓，咁两阵嘅骤雨啦。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噶啦。咁迎接住吓，我哋嘅夏天越嚟越近噶啦噃。 冇错啦， 呢啲天气咧，最好就系揸住部开篷车兜风一流。仲要系嗰啲小跑车， 仲讲喎，你仲 咩？我讲噶，你讲天气啊嘛， 咁开心。 我未形容完。 你知唔知今日其实我翻嚟嘅时候咧，我有少少吓亲嘅，因为平时咧我见到嘅就系即系大佬揸嗰一架咧，就系黑色嗰个跑车啦。咁我出嚟嘅时候咧，我真系泊车啦，泊完车之后，跟住我心谂咧，啊，我见到阿陈师奶，陈师奶咧就坐咗喺自己架车嗰度咧，就喺度咧， 食早餐。 唔系，佢喺度咧就喺度睇紧手机。咁跟住我同我阿 陈 师奶 好犀利，陈师奶咧几热都好咧，佢都系坐喺架车啦。當然佢唔會開住冷氣嘅， 你做咩唔望我哋？ 佢都環保嘅。我有一日同阿陳師奶講咁熱，你仲坐喺車？佢係啊，咁啊坐喺度等做節目，佢都做飯。 係啊，係 啊。 咁、 啊、 你諗下係幾熱㗎？ 唔係開篷車就冇呢個問題。 生蒸豬肉 係啦，唔係停車咧係要適時 嘅。係啊， 呢個係貴，係應該 嘅，應該嘅，唔可以等佢空轉啊嘛，引擎。 冇錯。 我諗啊，講翻嗰筆咯噃。 係啊。 咁我就見到咧，就阿陳師奶就坐咗喺度啦，因為睇緊呢個手機啦。跟住我同佢講，我就喂陳師奶，有冇搞錯啊？邊個拍咗大佬嗰個位啊？ 係啊。 跟住佢就話。大佬噶，人哋嘅新车嚟噶，佢、哦、噶，我就诶，佢唔系黑色嘅咩嗰个车？跟住佢就话新车嚟噶，你睇个牌几新咁、啊。 我哋啲街坊真系好鬼。 跟住咧，我哋就 关心你啊！ 我想话咧，就围住佢个新车嗰度 转一个圈啊嘛，即系由头睇到尾啊， 由头睇到尾都咁靓。 系啊，个 pat pat 好靓。 系啊，系啊，真系恭喜你咯，好开心， 好开心。 你邓你开心，因为你中意车噶嘛。 系啊，你睇佢笑得几甜。 你而家有几多架车啊？已经。 诶，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嘅节目。 做咩唔講啫？ 唔係呢個都係節目內容嚟㗎，係 啊， 分享又開心事啊嘛。 開頭嘅時候我真係有少少擔心啊，就係佢個車位俾人拍咗，點知佢買一個新車。 多謝多謝多謝， 真係開心啊嚇！恭喜你啦， 係 啊，又多有玩具啦。佢話用消費券買嘅喎，你信唔信？ 集曬全家人，嗱你哋唔准買嘢過嚟幫手 啊！同埋嘅就係其實仲有其他親戚朋友 打電話俾阿三姑姐，三姑姐過嚟。 嗱，各位朋友，你喺個鬧市裏邊咧，如果隔離啲街坊咧係好關心你咧，咁你好開心嘅， 係啊，好開心啊！ 你唔開心咩？你今日成個人容光煥發曬啦，平時你都唔上嚟同我哋食早餐嘅， 咪係咯，今日仲買埋早餐啊， 早餐 係啊。上嚟同你食早餐，我唔信你唔讲嗰部车。 系啊，我唔信你见唔到嗰部车。 我系琴日冇买早餐，今日冇得食咁嘅车。 我知。 琴日冇买早餐，同今日食早餐有咩关系啫？ 同埋之前咧，因为嗰个疫情比较严峻咧，我就费事大家围埋一齐食早餐。 系。 咁我就食完先出嚟，进入唔 咁啱得咁巧啫。系啦，今日揸个新车翻嚟，跟住就上嚟同你食早餐。 冇理由唔买一抽二两滴喺个车度。 系咯，我都 一阵味，又咖啡又煎蛋咁样。 我哋嘅街坊真系好关心我啊！好， 喂，未完喎，你未好讲个好字喎。 系啊，你几时就可以兜翻转啫？ 系啊， 我都好想喺广播度。 猜赢咗个先，二一 罗 家叉烧煎，即系我哋两个一齐。 你绑喺后边度跑 又得。 多谢多谢多谢。喂，今日礼拜咧，阿发发又有新嘅作品啦， 我知啊。 因为琴晚咧，我就瞓到两点钟醒咗，咁样有啲人有时落唔埋啦，即系会有。醒一咁我睇下，我都有呢个习惯， 有新车站啊， 我睇下手睇下手机啦，咁样 睇下有冇朋友赞我部新车 就见到发嗰个信息啦。咁咧我就咦又有新作喎，咁啊留意住今日礼拜风骚唱威啦。 咦，我又同阿发发讲声， 虽然我见唔到佢个口，但我见到佢系笑噶。 梗系笑啦，我同阿发发讲声， 新车的苦笑的男人， 苦笑 系啦，冇错。 You put me on the table 啊 ，Why？ 等你开心， 我都冇谂住 按咗卡啫，点都系， 系啊，我真系 drive my car。 好睇啊呢套嘢， 好嘢啊，系咪 啫？好 OK OK OK， 好啦，咁其实多谢阿发发啦，因为其实每个礼拜佢都有交嗰啲歌俾我哋，咁其实咧就而家咧基本上我哋都将个 burden 摆晒佢个身上，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就 成腰。 因为咧，佢起码要填两只啊，先至可以够我哋半个钟。 佢话俾我听，填好啦，即刻即系俾说话我听啊。你点我嗰个吸水的女人啊嘛，佢用个点字啊，我呢个系咪 double meaning 咧？个点字，即系你点我做嘢啊，定点唱咧咁样？ 哦，点唱。 未消化。 发发唔系你嘅人，即系唔系好似你呢一种咁样嘅人，所以其实你就唔好用你自己个思维去谂人哋，你明白吗？系啦，你就点提俾佢，你要佢写一只叫做 catch 呢个人啊嘛，咁咪即系交货俾你咯。 系啊，哇，好犀利！ 真系好多谢我哋呢啲 fans 啊。 密切留意啊，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就好犀利嘅吓，每个礼拜有好多精彩作品。 冇错，上个礼拜嘅话都好多谢啦。 哇，犀利犀利！再掌聲 俾你。今日嘅節目一樣好豐富啊！今日咧，我哋除咗有呢一個嘅講下電視啊、講下電影啊、劇集之外咧，有呢個淑女關注組十二點後， 仲有嘅就係古古啊學古文啦。 冇錯， 你真係俾心機啲讀書啦，好 唔 好啊？ 唔會啊！ 有時我見到你咁咧，我心好痛。 唔係你明唔明啊？其實我想不停咁留班，我留班嘅話，咪可以年年都見到你啦。 老師，你個師，老師，你個心喺邊處啊？ 我心喺呢度。 哦。唔系，因为有时咧，你觉得有嘢痛咧，未必系你的心。 偏心，我一定会偏心。 系啊，密切留意下。今日咧，我听到阿马老师嗱，你讲你嘅心啦，不如就讲同你的心有关嘅嘢啦。 好啊， 因为马老师话想讲呢个单恋同双恋嘅。 哦、 啊，因为有啲讨论区有啲人讲话，其实咧单恋咧，其实 比双恋快乐。 快乐嘅， 我同意。 其实我唔同意嘅。 哦，你唔同意，咁你讲嚟听下先。 我绝对 唔 讲先。 我哋两个都系同意的。 呢、這个咧系牛津大学嘅心理学家。 你有冇读 过、 啊、牛津？ 唔系，我睇下唔系我个 friend 先，你讲佢咩名 字？教授啊 ，Kimson 系咪啊 ？Kimson 啊， 系 Kim Robinson。 你嗰间唔系叫牛津啊，你嗰叫牛肺大学，肺肺地噶。 哦， 佢话喺呢个神经学角度嚟讲，咩叫神经学角度？我想问。 系啦，咩神经学？ 系啦，神经我明白。 即系讲紧啲神经咯。 系啦， 就讲、是、我哋全身都有神 经噶 嘛。 系、 嗯，爱情咧就好似脑里边嘅奖励，爱情呢一样嘢，虽然好含糊啊，即系唔系一个实体，但系一种奖励， 一种感觉。 冇错啦，一堆化学物质，系咪多巴胺？当你拍拖恋爱嘅时候咧，不论啊，不论啊，无论系单恋啦、双恋啦，其实一样咧都会有多巴胺嘅。 嗯， 咁啊，多巴胺分泌越多咧，你嘅快乐就越强烈。所以咧， 只要 你 有 爱恋嘅感觉， 同意同意， 做运动都会要分泌多巴胺。 就算你冇回报，因为你单恋啫嘛，对方冇回报，你都会有快乐感。 我自己谂啫嘛，仲开心。 系啊，好开心，真 系 好开心噶。 系啊，因为我谂嘅话，我谂我点谂都得噶嘛。 系啊， 但系对方嗰个反应嘅就我捉唔到啊嘛。 我今日同佢着到情侣装咁， 系 呢啲好开心啊。 系啊， 佢又系粉红色衫、灰色裤，哇，我又系。 系啊， 你谂下几开心。 但系只要唔好太癫，系嘛，即系唔好太走嗰人咯。我觉得系 OK 嘅。 系啊，开心噶，开心噶。 我唔同意嘅地方咧，就係當我幻想下，如果呢一個係一個我形容為一種食物嚇，或者一種用品咩都好啦，即係我想要嘅東西。 你幻想佢係架車啊？ 幻想一樣嘢啦，我中意嘅，但係只係得幻想，冇機會去，冇得去坐啊， 係咪？ 冇機會食啊， 係 都係得嗰個初步，即係喺個好。那個上、那個 surface 喺個表層嗰度快樂，你唔係因為有啲嘢你係要真係去，譬如人咁先算啦。戀愛，你真係同佢傾偈啊，交換你嘅思想啊，譬如大家去一齊去沙灘游水啊，食下飯，嗰啲先係深層啲快樂。咩咁表層，淨係諗哎呀幻想幻想，我就覺得唔。真係唔夠 喎！我問你想問牛肺大學嘅教授，我想問問你，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呢一種單戀咪即係柏拉圖式嘅戀愛？ 係啊，我覺得 是、啊、就是柏拉圖。係 啊，你精神上你開心滿足搞掂。 係 啊, 啊，有時未必真係需要、啊、要掂到啊，要有互動 啊, 啊，要有肉體 啊, 啊，有時未必真係需要 嘅。係啊， 柏拉圖嘅嗰種嘅話，其實真係 心靈上嘅滿足搞掂。係 啊，咁就得㗎啦，真係真係唔好走火入魔咯。 唔係嗱，好似等於你睇車咁樣，你成日喺個車行嗰度睇到部車，你都開心㗎。 你未必需要擁有。 是啊，你见到佢仲喺度啊，我有机会我就带你翻屋企噶啦，我觉得真系开心嘅， 系嘛？ 就算你唔系一部车，你一顶帽、一件衫，我都会。 但系咧，你哋有冇试单恋先？首先 有 单恋咧，嗱，除咗你中意嗰个人之外咧，因为你会留意佢噶嘛。 系啊， 当你望到佢，咁佢可能已经有男朋友噶啦嘛，佢有男朋友噶啦嘛。 系啊， 咁你见到佢，喂，好开心！突然间见到个婆媳拖住个男仔喺你面前行过，咁嗰下唔系好似个锤打到你度咁咩？ 两回事嚟嘅，如果 系 啊, 啊， 真系两回事嚟嘅。 我可以喺思想上同佢谈恋爱，但系我唔需要负责喺实现实上面嘅一啲唔协调。 系啊，你甚至无，如果你话伟大啲，如果佢两个拖埋系 开心嘅，佢哋 两个开 心嘅， 我都 开 心 嘅， 系 啊， 系咪、啊、觉得我好伟大咧？ 咁就变得冰啦。 你讲咩我都唔信。 咁就好容易变得冰啦。 红豆冰。 系啦、啊。我就系菠萝冰。 院长就是车车兵， 咩叫车车兵啊？ 唔知噶， 好无聊咯，讲啲嘢。 系啊，唔系我觉得单恋系。 是开心的有时。即是当你不是 单恋开心，但你如果比起相恋呢，我不觉得单恋开心一点。他现在就说开心一点添，仲会即是这样。我明白的，即是他的理论可能就是因为你相恋呢，你可能会嗌交啦，你可能会冷战啦，又或者可能你会发觉。 有落差 之后，原来佢个人 唔系咁嘅， 系啦， 谂住你今晚陪我，你唔陪我， 但系 单 恋咧，你就可以将佢美化到有咁美化得咁美化，哇！真系佢讲乜嘢都系好嘅，做乜都好，咁你个脑里边嗰个就 系 一个好最 perfect 嘅情人。 嗱，应该咁讲，我觉得嘅就系话，佢如果讲紧话开心啲嘅话，当然啦，你话如果系长时间嘅话，佢并非会开心啲， 梗系啦。 但系如果你话嘅就系话，你只系短时间嘅话，两个去比较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单恋系一定会开心啲。正如你所讲嘅就 系 你远远见到佢。嚟咋？你闻到佢阵味，你已经好开心啦！ 哇，你坐 van 仔，佢坐埋嚟，坐埋嚟。 跟住所有嘅嘢嘅话，你都好有期待。 系啊， 而且嘅就 系 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咯。 系靓嘅，所有画面都系靓嘅，美好嘅， 都系美好嘅。但系一段短嘅时间嘅话，你话两样嘢摆喺度嘅话，边样嘢会开心啲？所以其实佢都成立嘅，但系睇下时间。 即系我哋其实冇矛盾嘅，不过即系睇一个时间长定短咁解。 系啊，当然如果你话系要长时间嘅话，我谂单恋你唔可以维持得太久。 冇错， 即系呢一种嘅快。咁嘅话，好可能就好快你就会已经完结咯。 都系嘅啊！喂，好啦，十点半廿八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6%吓。今日估下估啊，学古文又唔知教咩，我谂住 教乜嘢啊？会 五下斩斩加？ 诶，我要见家长我今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引入首批共190多剂雅斯利康预防新冠抗体药。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话，会给予免疫力较差的病人使用，预计先处方俾干细胞移植的病人。下一批药的使用对象仍然在商讨。曾德贤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免疫力差的病人即使接种疫苗，抗体上升的速度仍然较慢，相信抗体药可以保护他们。至于两款的新冠口服药，曾德贤说已经为17,700多名病人处方默沙东药厂的莫纳皮拉韦，而获辉瑞药厂的帕克斯洛维德的病人有9,700多人。他说这两款药成效理想，如果出现第六波疫情，两款药的现有剂量绝对是足够应付。香港内科医学院引述研究表示，今年一至三月爆发变种病毒 Omicron 期间，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打针的同龄人士高出21倍。学院院长李锦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3至4个月，本港有大约12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达到9000人，当中95%超过60岁。希望长者不要再为是不是接种疫苗犹豫，重申国际和本港数据肯定疫苗的安全性，而新冠疫情并非流感。他又提到，如果确诊接受治疗的过程，未接种疫苗的长者较已经打针的新苦，出现长新冠后遗症的机会亦都较高。他说政府现在提供上门打针服务，希望市民利用，虽然现在疫情稍微减退，但亦都不要掉以轻心。本港下个月1日起调整入境防控措施，容许非香港居民入境，条件同本港居民相同，并放宽航班熔断机制。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新安排暂时对旅游界帮助不大，但认为对外界是好信号。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入境本港要在酒店检疫7日，到港旅游人数比例微乎其微。他又说，5至6月的检疫酒店很多已经订满，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将社区隔离酒店选作检疫用途。厂商会会长史立德亦都话，新嘅入境安排对商界有帮助，尤其对海外雇员或者外国公司驻香港嘅雇员。佢引述专家话，本港可能已经有几百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形成保护屏障，有条件先行先试同外国同埋澳门通关，创造有香港特色嘅动态清零，让内地参照。 政府下午两点就2022保就业计划的推行详情举行记者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和计划代理人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司道伟会出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9点，跌569点，总成交金额42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9点，跌2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4.6，跌6蚊；招商银行47.2，跌4.9；盈富基金20.3，跌5.4；美团139.1，跌2.3；恒生中国企业68.5，跌2.04；建设银行5.58，跌1毫；中国平安50.65，跌2蚊；友邦保险76.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3.82，跌1.02；阿里巴巴83.8，跌2.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3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4，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北京平均指数报16578点，跌526点。港金报1803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2.56美元，卖出192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电照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糖水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士道最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事论事， 聚焦每星期议会时事热话。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吴婉婷。 今个星期议会事会分享公共开支的批准流程，入面牵涉到咩嘅条例草案，财政司司长同立法会喺入面又要扮演咩嘅角色呢？ 逢星期五晚上8点， 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入我哋节目吓。作为一个消费者咧，有时买完一样嘢翻嚟咧，除咗你真系享用嗰样嘢之外，你会谂啊，其实佢嘅包装啊，佢嘅设计系咪都叫 user friendly 咧？即系咪都好容易用，或者系好难用咧？咁样，你有冇试过买一啲嘢咧，整极都整唔开，或者即系喺嗰个成个包装咧，你都唔知点样开？有冇试过？ 嗱，我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就系有啲嘢咧，我真系到今时今日我都好猛嘅，就系你有冇试过买嗰啲电芯？ 嗯， 电芯好难开噶， 嗰啲纸。个背脊嗰度， 唔系纸，讲紧嘅就 系 有啲咧，就是个胶盒，个胶盒佢就系你点样剪佢又唔系， 整损自己都未得嚟， 同埋嗰啲我提你啊，嗰啲胶咧你剪咧佢破裂咗之后咧戒手， 冇错啦，我就系试过受伤啊，就是、因为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点解佢哋个包装系冇谂过开嘅嗰个人嘅系非常非常之唔方便嘅咧、但系我亦都有问过佢，就系话其实佢哋系冇谂过用嘅嗰个人或者系开嚟嗰个包装会系点样，佢哋真系方便佢哋运输。 系啊， 因为搭嘅时候嘅话咧，系啦，所以佢就佢冇谂过。咁但系我系会真系觉得就系话，有时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如果我开嘅时候个招纸一搣，可能个招纸唔需要黐手嘅，我都觉得呢啲系好暖心嘅一啲设计，呢啲先至系人性嘅设计 啊 嘛。 系啊，user friendly。 系啦，咁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话，日本嘅嘢咧，佢系真系连呢一样嘢咧都谂得好清楚嘅。 我曾经试过咧，你而家买我你买鸡蛋咧，嗱，我就好少去街市买噶啦，我通常咧就喺超市买，去啲咧一个玻璃。透明盒装咗唔知十二只啊，定十只十只啊！我试过买咗有一盒咧，完全戒唔开搣唔开，要剪烂个盒。 系啊， 但系就好似你咁讲咧，戒手嘅，即系剪烂咗之后， 好硬嘅， 好硬嘅。咁你剪烂咗，又容易你整下整下，跌咗一抹跌 跌 咗几只， 咁你有冇 谂 过？ 跌咗之 后 跌，咁我见到啦，因为咧有个嗰啲叫做讲下，而家有啲最新嘅暖心设计，其中一个咧，最近我都系买紧，我牌子唔重要，同埋我都唔记得咩牌子啦。嗰啲日本字咧，我都唔知个咩牌子，但系佢而家咧有一种咧系经常用一次好细嘅橙色嘅，好似贴纸咁样嘅胶纸咁样， 你咁样掹佢嘅，沿住嚟， 只要沿住一下，一秒钟就开咗，安安全全，同埋咧都系唔难开嘅，咁我觉得呢个设计真系我会买佢咯， 系啊， 真系因为呢个原因我就会买佢咯， 冇错冇错。咁同埋其实我会仲有嘅咧就系有时你有冇留意到，譬如可能你用紧一个樽装嘅嘢，我觉得嘅就系佢贴身度系乜嘢咧？一个樽装，你用完之后个樽好靓，你咪想留翻佢， 系啊， 咁你咪会想刮咗佢嗰个胶纸啊，连佢嗰个胶纸佢都有一个位俾你可以咧，就系刮刮一搣就全块铲出嚟，根本就系一啲痕迹都冇嘅。因为通常如果我哋呢啲咁样嘅婆仔咧喺屋企嘅时候，诶个樽好靓，我唔想嘥啊，我哋诶装下豆豆都好啊，咁样，咁跟住你就会用呢啲咁嘅嘢，就哇你就哇要铲啦，又要揾热水浸啦，跟住整下整下嘅话咧，你就唔理噶啦。嗰张招纸可能佢仲要系经历咗年月，你都铲唔甩嘅。有冇试过？ 系啊， 系咪仲有见到少少豆板酱？但系其实揾嚟装个红豆， 咪咯， 诸如此类啊。但系佢会去到嗰啲位嘅话，佢一搣咗嘅话咧，自然系无痕嘅。我觉得真系好好咯 ，perfect。 其实以前咧有一样产品咧，我哋经我啦，唔系大家啦，我自己经常咧，每一次都要少少时间先至打得开，就系罐头。罐头咧，嗰啲罐头都你系咪用嗰啲夹下夹下夹下，唔知点样扭扭扭扭扭， 几种我都用 噶，扭扭扭， 嗰只牛肉啊嘛，我哋以前嗰只牛肉啊嘛，嗰只唔得，有个锁匙噶嘛， 夹住嗰啲咧，夹住个边， 唔系佢话系罐头刀， 罐头嗰啲啊， 罐 头 刀啊。 刀啊！開罐頭， 首先就夾住佢邊緣，跟住咁樣扭扭扭， 但係有時 好危險。 有一隻就咁樣一個大圈射。 咁而家咧好多罐頭，其實佢已經有個嗰啲拉鹽。 係啊，易拉。 你罐頭刀都唔使啦， 好 似 方便啊。 係啦，一掹起個鹽，一拉就要開到。我就話其實你都要諗下人哋買完個消費者用幾多時間。 冇刀真係麻煩啊！ 唔係你開罐頭，但係其實你唔覺得嗰個都好唔好嘅設計嚟㗎咩？以前我哋買有一隻牛肉，佢就一定有一條鎖匙，一條鎖匙嘅就。 就會喺個底嗰度嘅。 你有冇試過扭斷啊？ 梗係試過啦， 我都試過， 係每一次。 係啊，我亦都試過。 乜嘢爛設計啊？呢個 亦都試過抌啊，跌咗落個廁所。 冇錯，又或者佢就係。又或者你有冇試過嘅就係嗰塊牛肉分開兩半，係 啊， 一塊細嚿嘅同埋大嚿嘅就係原封不動咁樣喺裡面嗰度，你空 真 係曲唔到出嚟嘅，我真係好差，我覺得呢個設計。 係啊， 而家仲有㗎。 有。 同埋個鎖匙有時你會唔見咗啦。 咪咯，係 啊， 跌落廁所， 我跌咗落廁所，咁你點啊？ 我點算啊？ 梗係唔會撈翻上嚟啦，嗰個食物嚟㗎嘛，係咪先？係 冇錯 啦，真係。 我又唔係好明點解你會跌咗落廁所咧？你喺廁所度食牛肉啊？ 佢咧， 你唔好理我啲廁所。 我同老师讲，老师啊，我肚其实佢想我肚饿，我肚痛啊，跟住拎个牛肉喺厕所食。 你点会喺厕所？ 呢啲系我啲私生活嚟嘅。 但系问题系唔会有人会设计到嗰条锁匙会跌咗落厕所 我都唔知噶。喂，有一样嘢都好麻烦嘅，嗰啲米啊。嗰啲米我好怕開嗰啲米嘅真空啊！ 哦，一開完之後佢就 啪，係啊， 散曬。 係啊，有時跌落地下，因為我真係 點會跌落地啊？ 點會啊？ 你剪少少窿，等個空氣入咗去之後， 我有時就係唔曉開始嗰陣。 咁 係 你嘅人嘅問題， 我都覺得係你嘅人嘅問題。 你開咩都有事咧？ 係啊， 牛肉又跌咗嗰 條 線落 廁所， 啲米又灑到 地 都係啊，咁樣。 第一，米嘅包裝冇教你點樣開個包米。 点会 使乜 教 你啊？不如读咗大学课程开米好唔好？ 系咪啊？同埋就点样用嗰个开牛肉？ 系 嗰条线点样唔会跌咗落？ 讲两个钟头啦， 你写个论文啦，好唔好？你就会可以毕业 呢条线， 冇可能 系啦咁样。 讲呢样嘢， 但系嗰啲米咧，我真系唔中意嘥嘅。原来后来我终于掌握到个窍门，就系笃穿个窿。入咗啲氣啦， 人哋咪講咗咯。 頭先啱講 啦，就掌握到啦。 你掌握咗幾多年啊？ 四年。 我四年先掌握到呢一樣嘢。係 啦， 咁樣嘅。 咁點啊？ 我呢個人生真係好無憾啊！用四年嚟去研究， 佢會唔會咧四廿歲先學識屙尿咧？自己 嗯， 之前仲係整濕條褲。 佢而家應該都 到四廿二歲先，四廿二歲。 你哋有冇試過買？ 原來咁樣屙噶，咁樣可能。 花生油而家興撳嗰粒汁落去喎，你有冇試過 啊？冇，唔知。 唔知啊？ 唔係咁樣拉開嘅咩？ 唔係啊，一樽樽嗰啲有啲油咧，佢有個嘴嘅。 你咪肯定啊？ 你會唔會用錯方法？ 唔係花生油嚟㗎，係洗頭水嚟㗎，我知。 嗱，我真係唔知， 唔通我用咗洗頭水嚟煮嘢食？ 油係咁。 油咧， 撳落去啊粒嘢好難整㗎，唔係個個都識㗎。我又係。 嗰粒嘢係咩？嗰粒嘢係咩嚟？ 嗰粒撳咗落去咧就會穿啦，然後你倒油嘅時候咧就會順。 你點樣封翻佢啊？你唔係一次過用曬成支㗎嘛？ 佢頂嗰度有個嘢拍翻住嘅。但係佢裏邊中間有粒嘢， 係咪㗎？即係好似波子汽水咁。 係咪你以為係咁咋？ 你講緊係波子汽水咁樣嘅，我真係冇見過喎。 係啊，係啊，咁樣一個。 唔係你係佢有個 instruction 寫住撳你粒嘢落去咁啊？佢咪咁寫 啊？係啊，請將我撳落去。 請你粒嘢撳住落去。係 啦，係啦，但係好難撳啊！如果啲老人家咧，我次次都翻去幫我媽整定，佢真係撳唔到㗎。係啊，呢個 你試過未啊？ 我冇見過佢呢一個咁樣嘅包裝，因為如果我哋買油，多數咧都係有一個樽蓋啦，扭咗佢之後嘅話咧，跟住就會有一個位俾你，就係掹咗佢，即係好似我哋嗰啲易拉蓋咁樣，掹咗佢之後嘅話，跟住你咪用咯。 就係咁咯， 我就冇見過你呢一個咁樣撳落。 可能 嗰 支油咪，你知油咪成日攞嘢浮浮下咯。 我可能係啲高級嘢啦。 哦，可能係啦。咁你就買翻啲低級嘢嘅，襯翻人，襯翻自己嘅人嘅話，咁你咪識得用咯。 你用咁高級做乜嘢？ 你用咁高級做咩啫？你咁低 嘥曬啲 嘢，係咪先？ 嘥曬。 OK OK OK。 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女仔永遠都開唔到嘅，就係嗰啲礦泉水。 哦，好難開㗎。 我想問，係男士就真係個個人攞嚟就開到㗎，但係女仔係永遠都扭唔開嘅。 係咩？ 真係。 嗯， 系啊， 真系啊， 我唔系好明白你系咪系咪系咪好多女仔会叫你帮你扭开？ 我教你一个方法，有啲咧，如果譬如话啲蚝油咧，佢个顶个盖咪好似金属咁嘅，有时好难开啊嘛， 佢有个位棘住噶嘛， 系好难开噶嘛。嗱，我真系教你一个方法， 嗯， 去嗰啲门咧，嗰入边有个开关嗰栋门有个位，咁你。怼个盖入， 撬佢啊嘛， 拉翻埋栋门顶实去。但系你个樽油 咁咪射到周围系咯，啲油咪 向上少少咯。 系 你一零啊， 你讲第一次定系 第一次，真系啊，呢个方法好好，系啊， 系 但 系咁但系门就会烂啊， 唔 会个门锁， 你所有嘢都用到门开噶嘛？ 我唔系 罐头啊，花生油啊，佢全部都用到门。 系啊， 所以呢度门全部 用到门开下你个脑， 嗰度门全部都系食物。 我要将我个头怼落嗰度门 夹住。 咁跟住 你就会 开窍啦，就开窍啦， 原来系假。 sitting in the morning sun. I'll be sitt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and then I'll watch them roll away again. 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just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I left my home in 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 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So I'm just gonna sit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10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Yes. Sitting here resting my bones, and this loneliness won't leave me alone. Listen, 2,000 miles I roam just to make this dock my home. Now I'm just gonna sit at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网上情，生命的回音。有个小朋友同爸爸喺山上面行，行下行下，佢唔小心踢到一个石仔，棘跌咗。佢好痛啊！大叫一声：哎呀，好痛啊！隐隐约约山嘅另一边有一个回声话：哎呀，好痛啊！呢个细路仔好好奇。就话啦，边个啊？山嗰边传嚟又系边个啊？跟住小男孩觉得，跟我讲嘢咁衰嘅，就闹啦，你好衰啊！山嘅嗰边又回应，你好衰啊！小朋友问爸爸点解会咁嘅，爸爸就话啦，嗱，你听我点讲。跟住爸爸大嗌一声，你好叻啊！山嗰边嘅回音就话，你好叻啊！爸爸再嗌一声，我好中意你啊！山嘅回声又嗌，我好中意你啊！然后爸爸就解释啦，呢一种现象叫做回音。其实人生，我哋嘅生命都系有一种特别嘅意义嘅。你所讲嘅嘢，做嘅每一件事，最终都会翻翻喺你身上。你对人哋好，人哋对你好；你对人哋唔好，人哋对你都会唔好。每一样嘢都系回应翻我哋讲过嘅、做过嘅嘢。如果你对人尖酸刻薄，你活着嘅世界就会有好多尖酸刻薄嘅回应。如果你对人好有爱心关怀，你活着嘅世界每一个人对你都系有爱心同埋关怀。如果你想自己嗰个团队更加优秀，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优秀嘅队员。生命每一日都系回应紧你。成功的人好多计划，失败的人好多理由。成功的人解决问题，失败的人制造问题。成功的人在问题之中找到答案，失败的人认为答案中有好多问题。由今天开始，只要你做一些好的事情，正向的事情，好的事情，正向的东西， 就会回到你的身边。人生是有选择，个选择握在你手里面。每一样你讲的做的都会回到你身边。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很多负能量，人家个个都对你不好，所有事都不如意的话，想想其实他们是不是回应你呢？是不是因为你讲的说话，你做的事情，所以才带来这么多负面的东西？是时候要改变一下。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诚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老师啊，估估啊，学古文咧，可唔可以揾一次讲下呢啲啊？我见到呢篇文章，佢话咧嗱，因为咧嗱，百无禁忌吓，佢话因为中国人咧对于死亡咧，始终系有少少嘅忌讳啦咁样，所以咧佢话原来咧中国咧有好多系代表呢、這、一个呢一、這个状态嘅，即系死咗嘅状态。 死亡嘅状 态。其中一个就叫卖咸鸭蛋啦，即系呢个系老人家嘅讲法啦，系咪先？咁、有啲咧就话 乘鹤归西啊， 走咗喎，走咗都知啦，系咪先？哦，佢走咗啦， 或者唔喺度， 到啦咁样， 系， 但系我冇听过 唔讲个死字咯， 系啊，冇听过行开咗， 行开咗有，有有有行开咗， 行开咗都算系， 走咗同埋行开咗应该差唔多咯， 走咗我听过， 系走咗我听过，行开咗我冇听过， 行开咗好似觉得会翻嚟咁系咪？ 系啦， 系啊， 即系好似阿小强行开咗咁样，即其实就佢未死嘅。 点解你要用我嘅？ 我都可以用我嘅，阿悠悠其实行开咗， 我又唔想， 即系佢会翻嚟啊， 系啊，咁佢就话咧有好多我哋真系。吓，坊间咧我嚟代替嘅，咁你搵咗教咗啦吓， 好 唔喺度啊，走咗啊，去咗油浮，我冇听过去咗油浮， 去咗油浮有都有，都有啲老人家会讲嘅， 系啦，去咗油浮 咧，唔喺度 呢啲你就明嘅，系啊，即系如果去八啊岁去边度油浮啊， 唔 系咁明， 唔系我想你搞咩，咪就搞下呢啲咁嘅教啲忌讳嘅， 系啊， 即系咁咯，唔知有冇啊吓， 钉盖你识唔识啊？ 听讲我见到你谂起啦。 系啊，我都好想，我想打，我想敲你 天靈叫釘蓋啊？點解人寫叫釘蓋啊？ 個棺材你要 釘啊嘛，你要釘噶嘛，入嗰個棺嗰個釘噶嘛，棺木嗰個釘噶嘛。 係啊，冇錯啦。 OK， 好，睇下有冇故事咧背後嚇。 好， 好，翻嚟就會估估學古文。 速佢將會係所有人嘅總統。馬克龍以58.55%嘅選票擊敗得票41.45%嘅對手，極右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今屆投票率不足72%，係1969年以嚟嘅新低。馬克龍話必須要回應選舉中拒絕投票嘅選民，同埋回應瑪麗娜勒龐支持者嘅憤怒。佢話新任期並非而家嘅延續，會運用新手法治理法國。瑪麗娜勒龐已經承認落敗，她說已經重塑法國政治環境，所取得的成績足以令未來的選舉處於有利位置。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地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兩陣驟雨，下星期初風勢頗大，驟雨較多。現在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98点，跌540点，总成交金额52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03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2点，跌3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4，跌6.2；招商银行47.4，跌4.65；盈富基金20.28，跌5.6；美团141.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8.6，跌1.94；建设银行5.59，跌1毫；中国平安50.3，跌2.35；友邦保险76.4，跌1.85；南方恒生科技3.82，跌1.2毫；阿里巴巴83.55，跌3。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7，英镑10.046，瑞士法郎8.198，澳元5.639，加元6.162，新西兰元5.183，欧元8.461。每百日元对港元6.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8点，跌526点。港金报18,0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2.61美元，卖出1,9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 洪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荃湾梨木树村康树楼、葵涌安任村盛任楼、长沙环苏屋村百合楼、大埔中心三座、蓝田启田村启顺楼、钻石山蒲岗村道八十号凤转院、黄大仙翠竹花园六座、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同埋大埔瑞安街17至23号瑞长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紧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72%，星期一。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马大古老师。 早晨 、 马爷 系 啦，今日又嚟到呢个学下古文啦， 冇错啦，学古文。两位自己有冇睇书啊？ 冇， 净系等我星期一翻嚟先教。 我睇英文书， 我睇你嗰本著作。 咩著作？ 万恶淫为首。 嗰个唔系我著作。 嗱，得你问我人为首嘛， 嗯、 李丽如你话睇英文啊嘛、 嗯、 ，OK 得、 嗯， 下个礼拜咧我就会。 Little Prince， 知唔知咩叫 Little Prince 啊？ 小王子 系啊， 公主系乜嘢啊 ？Princess， 嗯，另一个读法系乜嘢啊 ？Sarah。你知唔知 Sarah 其实就是等于公主啊？ 系咩？ 真系唔识， 系啊， 唔知唔知。 你啲名字有解释噶。 喂，呢个好，呢、這个好。我点解会问你英文呢就系头先咧，阿梁小章同学咧就话点个死啊嘛，佢唔识死啊嘛，就想点个死啊嘛。 我哋唔识，我哋系唔想当口当面咁样讲啫。 咁、我其实谂起咧，我都想话埋俾大家听咧，其实英文嘅死都有好多讲法。 系啊。 不过你下个星期你又帮下手系嘛？英文 关咩事啫？ 得唔紧要唔紧要， 你系老师嘛，梗系你教噶啦。 得你又我教。 你如果你至今堕落嘅，我冇办法。 吓、啊，咁咪至今堕落。 我宁愿至今堕落咯。 老师上堂唔教，叫你教，你唔教，你就至今堕落。 系啊。 哇，呢、這个罪名都几得意喎。 系啊，咁都好容易 堕落。咁老师咧，你系咪至今堕落？ 你两个继续牙斩斩啊！上个礼拜咧就有同学买咗牙斩斩。 系啊。 嗱，原来咧牙斩斩咗下一句， 我 知唔知？ 牙斩斩死得惨啊！ 系啱啦。 哦，咁衰嘅。点解牙斩斩死得惨嘅？ 系啊， 唔怪之我咁惨咯。 唔系呢啲系坊间嗰啲 咩啊？ 叫做 俚语， 俚语系啦，我听唔到。 你唔记得唔记得？ 句句都有下一句噶啦，万恶淫为首，继续下一句啦。万恶淫为首，淫完梗要唞嘛。 哦， 系啊， 买咗新车。 咩啊？ 买咗新 车，下一句系咩啊？ 要你收爹， 揸住架车，心情好耶。 揸住新车， 教书啊，教书、啊。 揸住新车，要载姐姐。 妹妹唔得噶， 唔得噶， 老师教书啦、 啊。 好， 要载姐姐。 上好耐之前咧，阿同学咧就点鹅肉木鸡嘅， 系啊， 记唔记得？ 记得啊、嗯，我以为你讲咗啦，已经。 系 我点你噶？ 你点嘅？ 系啊， 系啊。佢嗰日见到你嘅样，见到你嘅样，话你鹅肉木鸡啊嘛。 你有时你会咁噶。 唔系、啊， 你知唔知鹅肉木鸡系原本吓、啊、形容乜嘢嘅咧？ 木鸡咯， 唔系成句。 咪形容咩？ 成句嘢，即系话，哇，梁小章，你做咩成个呆若木鸡啊？咁样样，其实系形容乜嘢嘅？ 咪形容嗰个人呆咯， 唔系嘅。我谂有啲，佢意思即系有啲故事， 有故事 背后 嘅。 我点会知啫？你都未讲、嗯。 哇！你啲态度衰，你讲得紧要嘅。 你讲牙斩斩啊嘛， 我都觉得 就系用人嚟去。 佢啲态度真系好衰， 系咪好衰啊？ 系啊， 系咪真系好衰啊？ 应该嘅态度。 点解啊？ 我对佢点可以好咧？ 因为你个人即系要呢咁嘅态度先鞭策。到你咧系更加好嘅， 但系好似似乎忘记牙斩斩， 你快啲讲牛肉木鸡啦， 开包米又跌落地， 系啊， 开嗰啲牛肉又嗰个锁匙 跌落厕所啊， 再讲啊，再讲多两个例啊， 就呢两个啦，我觉得已经够啦， 系啊， 好啊， 好啊，继续。 木鸡其实系咩嚟嘅咧？ 木嘢， 唔系木头整嘅鸡， 木头整嘅鸡，咁点 我嚟做乜嘢咧？木头整嘅鸡， 指方向， 嗰啲唔系木头噶嗰啲。木头点吹得喐啊？ 嗱，寻晚咧， 轻嘅木咯，飞机木啊， 飞机 木， 啊，飞机木其实做模型嘅。 嗱，头先阿 Joy 讲嗰啲， 阿 Joy 讲嗰啲咧，就系有时咧啲屋顶啊，高处嘅地方，我哋指方向嘅， 系啊，指方向 啊，啲风吹咩咧，佢就会转转转。 系啊， 我嗱，我真系唔知系，应该唔系木嘅，我估嗰啲应该，应该 唔系木系乜嘢？ 唔系木噶， 唔系木噶， 唔系木噶，类似铁，类似 铁 嗰啲， 但系而家都好少见啦，而家 系好少啦。 咁木鸡系咩？ 寻晚老师挑灯夜读啦，系咪？就唔好讲屠灯夜读，记住。 边个人读屠灯啊，大哥？ 唔系挑同屠咧，大家要分清楚。因为老师咧犯过错咧， 你自己分清楚先啦。 犯过错，所以我记住啦。 嗰个叫咩日咩明星啊？嗰个叫做讲多次， 系啊。讲一次， 冇讲啦，老师冇乜信心。 我明明记得咗，佢又我攞，佢又挑翻出嚟讲。 唔系，嗱，听住啦，阿庄子呢个故事喺庄子达生嗰度讲嘅。 系 啊，咁其实 庄子咩啊？达生， 达生篇啊， 哦， 嗰篇文叫达生， 庄子叫达生篇。 系啦，达就发达个达，嗯，生长个生， 嗯 ，OK， 人嚟噶。 达生唔系一个篇名嚟， 篇名系。 咁咧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阿纪省王。 嗯 啊，一个几省王就为咗个大 几省王系边个嚟噶？ 一个皇帝咯、 啊，佢叫几啊？唔系，对唔住，叫几省子啊？唔系几省王，我睇错咗。老师眼力真系越嚟越差。 唔係我睇 錯，叫做挑燈夜讀喎、啊。你真係應該讀到好早啦，係啊， 盞 燈定子你都搞錯，真係啊， 有國真係挑燈夜讀 啊，幾省黃嘅省子， 幾省子為個大王咧養鬥雞，嗰陣時咧好興鬥雞嘅。 嗯 即係呢啲， 我知雞同雞打交嗰啲， 係啦。咁有一日佢就 好殘忍㗎，其實 係啊殘忍啊。 佢哋唔係就咁打嘅，你有冇睇嗰啲介紹嗰啲啊？佢喺個爪嗰，唔係啊，喺個爪度 刀啊， 刀仔啊，咦好毒啊嗰啲啊，大家唔好學啊嚇。我知你收埋把刀㗎，你攞翻出嚟啊。 生安白做，我哋下一句下一篇教生安白做。 你啊斗鸡，你啊斗鸡，你斗鸡，所以咧先至几省黄，几省纸。 咁就问有个人专系帮嗰个阿几省纸，就专系养鸡就和斗鸡嘅。咁有个十日之后，那个王问佢啦：鸡已孵，已经个已咩意思咧？鸡已孵， 准备好未？ 准备好未？ 嗯，啱啦，哇，真系叻。 唔系呢个好浅啫。 嗯，咁跟佢点答咧？未也，方去桥而自弃，咩意思呢？ 讲多次。 方去桥而自弃。 方去方系方向嘅方，比较深啲啊。去系 去咪去咯，去咯，去街个 去啊， 去 啊，虚弱个去系。矫就系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嗰边嘅矫，但系主心边。而自弃，自弃凌人，点解呢？ 我谂佢未做好，佢未训练好佢嗰、那个嘅嗰、那个打交嘅斗志， 嗯， 系咪咧？ 呢位同学咧， 因为佢要训练佢噶嘛， 嗯， 佢会觉得嗰只嗰只只鸡 未准备好， 未 ready， 系咯，系咪咁简单？ 错， 唔系， 我知，未阉， 错，点解要阉？ 去世啊嘛，嗰阵时讲嗰啲就即系，因为佢可能。唔知噶，動物又淹咗，可能會打得勁啲啦。 唔係呢個錯啦，所以你哋要逆向思維。 嗯 嗯， 咁係咩意思啊？ 咁啊，喂，只雞點啊？ 我知啊，只雞而家正在發情， 所以 你唔好成日 比錯， 可能係噶。 你唔好成日 佢唔打交，攬住對方啜咪死嚇。打咩啊？你啊你啊！ 系啊，唔去啊！咁样可能佢唔想去咧。 系啊， 唔系， 啲鸡毛甩晒，飞毛， 飞甩鸡毛，飞甩鸡毛，名牌嚟嘅一个飞甩鸡毛系。 阿李同学，如果你 啊，名牌 唔系你，其实如果唔想读咧，你 我唔系唔想读啊，不如你问我点解嘛，我咪直觉 系啊，我哋答紧 你 啫嘛， 思维啊嘛，咁 我 咪试下估咯，未 ready 咪就系佢发情啦，咁佢唔想出去打斗咯。佢想谈情说爱， 错佢话诶，佢就答嗰个王啦，诶仲未得，因为咧佢睇上嚟咧，我真系培养嗰只鸡咧，仲系好冲动、好骄傲、 哦、 好巴闭， 咪 咁咪好咯， 咁样咪有斗志咯， 咁你咪错咯，你要听老师 骄兵必败， 错继续，咁佢话 其实鸡咧会骄傲嘅咩？嗬，只鸡识骄傲嘅咩？ 会噶，你有成 日啲公鸡啊！几好神气噶， 趾高气扬。 咁都系你觉得佢骄傲，即系佢本来就系咁样噶嘛。 唔系噶， 唔系， 有时都会见到佢咧。 得得眼湿湿， 系啊， 系啊， 好。 因为譬如话呢啲动物咧，有时真系咁嘅。咁 你见到啲狗咪系咯？ 系啊， 系啊，有时见到趾高气扬噶。 系啊系啊，咁跟住 条尾你咪知佢唔掂咯。 系啦，咁跟住又十日啦，个王又问佢 只鸡得未？ 点啊？得未啊？即系出去比赛未啊？佢又话未呀，游鹰响景。又 又影响景啊？ 系啦，咁大约系咩意思咧？ 嗯， 边个景啊？ 环境个景， 环境个景啊？ 未适应环境， 嗯， 未适应个居住个环境。 你同学咧？ 游泳响景啊？ 系啦， 唔知喎。 嗯， 佢去咗另外一个境界。 错， 升华。 佢话咁阿省子阿省子阿省子， 省定省啊？ 省。仲系未得，其他鸡叫，你嗰只鸡又点咧？ 咩啊？ 咩啊？你去边啊？ 佢答佢 吓。 头先我 阿王问佢得未啊嘛，咁佢就系话佢未得啊嘛，咩省 景 啊嘛， 佢未得，其他鸡叫，跟住佢养嗰只会点咧？ 一齐 叫， 系啦，所以就未得。 点解 啊？ 即 系 未 ready， 未够沉着啊！ 哦， 原来要即系太过， 一系又太骄傲，一系就唔够谦虚，唔够沉着。 唔系要沉着，未够沉着啊！即系佢要养嗰只斗鸡咧，一定要 有独立思维。 唔好人吠你又人叫你又叫， 冇错啦，一定要咁样样嘅。跟住又十日啦，佢又问我：喂，只鸡点啊？ 系咪噶？ 我嗌你做咩啫？你唔自己睇下呢个庄子达生咯。 我冇听过呢个庄子，我好少睇睇呢个。 你听咩子啊？你听 系，我即系精子。 嗰个恐怖啲嗬，好睇啲我。 又十日啦，第三个十日啦。喂，点啊？只鸡得未啊？跟住佢又点话咧？ 得 未？仲未得？佢气势都系太劲， 炒咗佢啦。 系咧，都唔系唔系。 你总有理由，你总有理由嘅。 成日都话未得。 以为呢个系马小强嚟？ 系啊，绝对系啊，系啊，开头就话得，我帮你搞掂佢。跟住佢就十日之后又未得，跟住十日我又未得，咁嘅话都唔。 唔系你个吉他练成点啊？未得。 唔记得咗啦，佢冇提过啦，已经。 因为。所以你大家真要 study 好呢个故事啦。 好，快啲，快啲，快啲。咁啊，佢答案系咩？ 诶，仲未得，佢气势都系太劲啦， 又劲咧就，又话劲咧就， 系啊，即系劲 又 话 劲， 唔 够 劲 又唔够劲。 总之一路都系话佢冇话佢唔够劲。 咁呢个故事最后咧，佢有冇拎只鸡出嚟啊？ 梗有啦， 汤咗系嘛，变得白 字鸡。俾个俾佢。 好啦，嗱，终于喺十日之后啦。点啊？只鸡得未啊？ 系， 终于得啦！ 啊，终于得啦！ 系啦，咁佢话咧，而家只鸡咧，对于其他鸡嘅叫咧，有咩反应咧？ 冇声， 冇唔理， 沉着， 唔理咯。 啱啦，毫无反应。佢话咧，而家佢呢只鸡咧，沉稳到咧，外表好似一只木鸡咁。 哦， 即系闻风不动。 几似你、啊？ 我似一只木鸡啊！ 佢训练咗四十日，就似一只木鸡啊！ 佢训练已经，佢训练咗四十年啊！先有咁嘅階段，我哋要珍惜佢。即係佢都木雞， 人哋一隻雞嘅就四十日就得啦。 佢要四十年， 佢要四十年， 四十年 就大器晚成啦。 冇錯啦， 哦，真係 佢話咧，喂，你做咩就 呆若木雞？ 我真係覺得你係咁樣。 唔係佢所謂呆若木雞咧，佢話而家呢只鬥雞咧係一個最高嘅境界啦。 哦，點解？ 哦，原來呢個係好嘢嚟嘅，即係你想兜圈賺自己， 唔著正係嘛？因為咧，佢話佢擺到出去咧，其他雞見到佢咧，咁啲雞喐嘅咧， 係咯， 好驚咁樣走曬，冇人敢同呢只雞。斗啊，于是就赢晒啦。 但系以前咧武林有一句说话，知唔知啊？ 乜嘢 啊？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用先动，咁样噶嘛？即系高手系唔喐住噶嘛？ 嗯， 系啊。 嗯， 所谓呆若木鸡咧，就系形容一个人有内涵，够沉稳。 系 嗰个系咪马小强？ 嗰只系只咸鸡， 盐焗鸡， 盐焗鸡。 你例如 咸鸡， 咸鸡加呆若木鸡，你做一句，梁大章。趁佢谂紧， 嗯 啊，呆若木鸡， 呆若木鸡唔食得，咸鸡食得，得唔得啊？ 梗系唔得啦，太 咁我用我包晒落去啦，你要嗰啲元素， 但系 咧 咁样堆砌 啫。好啊，佢唔具俾答案啦。 马老师既是一只咸鸡， 也是一呆若木鸡， 好嘢，所以 好答案 ，double 鸡， 俗称孖鸡，俗称孖鸡， 我冇听过孖鸡。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夜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恋着恋着，可以无尽，很好，只要无尽。谁人怕老？ 用心用爱用半生用力说不，为很多可以自责，为很多需要自豪，信要信心动，爱从爱心痛，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很好。 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翻嚟咧，我哋会有另一环节就讲下啲电影啊，电影 啊， 好睇啊，电影， 同埋咧，我见阿 Winnie 佢话系啊，有啲油咧要揿落去嘅，咁样样，佢话要好大力先揿到落去噶， 系啊，嗰个质啊，要小心啲揿。 OK， 好，先咧十一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如果本港加快推行疫苗通行证，并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航班熔断机制可以暂停。佢又话：，以本港而家按复常嘅方向，熔断机制功效不太大。他说当局可以视乎社区的重症数量或者外国发现新变种病毒等，考虑是不是有需要恢复熔断，以争取更多时间给市民接种加强剂，做好追踪和预防工作。他又说过去几波疫情主要是检疫酒店出现传播链传入社区，他说面对高传播性的病毒很难百分百预防，较务实的方法是提高疫苗接种率。本港下个月一号起调整入境防控措施，容许非香港居民入境，条件同本港居民相同，并放宽航班熔断机制。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新安排暂时对旅游界帮助不大，但认为对外界是好信号。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入境本港要在酒店检疫七日，到港旅游人数的比例微乎其微。他又说五至六月的检疫酒店很多已经订满，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将社区隔离酒店转作检疫用途。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亦都話，新嘅入境安排對商界有幫助，尤其對海外僱員或者外國公司駐香港嘅僱員。佢引述專家話，本港可能已經有幾百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形成保護屏障，有條件先行先試同外國同澳門通關，創造香港特色嘅動態清零，讓內地參照。政府下午两点就2022保就业计划的推行详情举行记者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同埋计划代理人罗冰涵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司道伟出席。乌克兰总统顾问亚列斯托维奇在社交媒体透露，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提出在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场外举行一轮特别谈判，以便就停火、提供人道主义走廊和撤离或交换乌克兰部队达成协议。亚列斯托维奇说，乌克兰准备用所有俄罗斯俘虏交换马里乌波尔的乌方守军，正在等待俄罗斯的答复，俄罗斯暂时没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0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5蚊，招商银行47.3跌4.75，盈富基金20.32跌5.2，美团143蚊升1.6，恒生中国企业68.76跌1.78，中国平安50.5跌2.15，建设银行5.58跌1.1，南方恒生科技3.83系跌1.04。阿里巴巴83.45系跌3.2，友邦保险76.35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45，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3，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4点，跌451点。港金报1799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06美元，卖出192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城门隧道有道路工程，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而家都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咧封路措施啦。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方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方向、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留喺屋企，唔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三十度噶啦，已经吓，相对湿度69%，比较炎热嘅呢个星期一嘅早上11:38。 系，翻嚟咧就同大家要讲讲嘅咧，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咧，我哋睇过啲咩嘢啦？咁啊，可能系电影啊，又或者系个电视剧都可以分享嘅。 冇错， 好，大佬嚟先。 咁呢排咧，我都系睇紧啲韩剧啦，咁样有一年播两集，或者两个唔同嘅古仔。 系 一个咧就叫做《那年我们的夏天》，一个咧叫《梨泰院 Class》啊。咁啊，今日咧唔好讲两套啦，讲一套啦，就《那年我们的夏天》吓。今日演出嘅咧，女主角就系金多美，男主角就崔宇植啊。咁啊，两套两个人咧，即系喺戏里边。由他们高中时候讲起， 很多爱情故事 演员都是很考验的东西，因为你要扮演你的成长期，你即是说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剧情又由你细个开始讲起，讲过的而已，但你要做一个高中生那些清洁的样 子困难一 些，但都做得挺好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就说有一间高中，有一间电视台走来拍真人 show，就找了一男一女， 点 样揾嘅咧？系啦，女仔系全校嘅第一名，最好成绩嘅。 哦， 男仔全校最尾嗰、那个，最差成绩，最懒，最唔愿意做嘢嘅。好啦，咁啊问咗学校 OK 啦，问咗佢两个肯嘅， 同意 系啦。咁会点样咧？就有一个月时间，最差嘅男仔同最好嘅女仔坐埋一齐，佢哋本来唔系同班嘅，而家要坐埋一齐，即系台碰台嗰啲咧。咁跟住。落堂小息，佢哋要喺埋一齐食饭，要坐埋一齐食，就系睇呢两个，一个最差，一个最好嘅，佢哋会有啲咩嘅 边个影响边个 发生咧，或者边个影响边个咧咁样。咁你会谂到啦，最差嗰个成日趴到瞓觉， 系啊， 最好个成日问问题啊咁样，大家都有影响大家嘅。譬如举例食嘢，咁、那个男仔就好咧啡嗰啲咧， 系 忽然间弹咗一嚿嗰啲有酱汁嘅送去个女仔嘅白校服度啊，咁、那个女仔又。嬲嬲地揾个茄汁射翻佢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啊， 好似好好睇喎。 系啦，咁呢、這个真人 show 拍咗之后咧，诶、好受欢迎、啊。咁但系咧就访问翻佢两个啦，你哋点睇对方啊？咁对方即系两个都憎对方嘅，女仔就话佢啲咁嘅人一出社会俾人淘汰啦咁样。但爱情就系咁样，你憎憎下咧，你就会中意噶啦。 系， 咁就话拍完呢个特辑之后咧，两个人竟然咧拍起拖上嚟。就由高中一路拍咗五年，但系嗰女仔咧，因为屋企好穷，得佢嫲嫲照顾佢嘅啫，咁啊又要打工啦，又要赚钱啦，去做啲 waitress 啊咁样，咁又觉得我已经咁辛苦啦，唔想拍拖啦，咁就同呢个男仔分咗手啦，个女仔提出分手嘅，好啦，分咗手之后咧，佢就好努力咁样，后来进入咗间广告公司啊，即系阿马小强以前嗰啲行业啊，做一个叫做创作总监 （creative director） 啊，好叻啦，系咪先？咁有一次咧，有一个 project 就要揾一个好出名嘅坊间嘅插画师，即系画嗰啲硬嘅嗰啲图画啊，插画师啦，总之就系、是，但系冇人 平面设计， 即系画幅画画啦，总之系画画。咁但系冇人知呢个插画师系咩样子、你有冇留意咧？其实有啲好出名嘅作家咧，从来冇人知佢系咩样 子， 佢亦都唔做访问，亦都唔会出席一啲嘅大场合，吓、对以前啲小说家好多都系噶，譬如亦舒啊、李碧华，你唔知佢真真正正系咩样子， 系 嘛？净系知道佢好出名啊，咁啊净系知道插画家好出名，但系咧点样揾佢咧？但系嗰个客就话：你揾唔到佢嚟，我哋就唔做啦， 唔 做啦呢单嘢。佢就要揾佢嚟咧，喺间大百货公司开幕嗰日咧，就喺度即席画画俾大家睇咁样，系啦。咁但系佢从少少蛛丝马迹， 佢就话谂，因为呢个男仔以前曾经同佢讲过，因为佢上堂唔睇唔听书嘅，净系画画嘅啫，画公仔嘅啫。佢话我画画净系画死物嘅，死物先唔会变，人系会变嘅。咁佢呢个插画师佢接受访问就系话。我只是畫死物的啫，咁佢就話會唔會就係我以前嘅男朋友呢， 哇，好吸引喎、啊！ 咁跟住佢就去嘗試揾翻呢個男仔啦，咁、咯，咁就有愛情故事十六集嘅，咁、我覺得 OK 嘅，都劇情唔係好複雜， 係 少少緩慢，但係可以接受咯。咁、如果大家有時間都去睇下啫、到底呢一個曾經係最叻嘅女仔，曾經最差嘅男仔，好啦，而家十年之後啦，分咗手五年，到底佢哋可唔可以走得翻埋一齊呢， 有吸引力，有吸引力， 就系咁啦。 咦，乜你呢期睇咗咁多呢啲咁嘅韩剧嘅？ 其实唔系啊，我仲睇咗一套好、我觉得 太烂啦，系嘛？ 唔系几好烂嘅笑片，系、外国片嚟嘅，唔、知咩叫做落郊游咁样，即系话去旅行。但系里边有啲剧情唔系啊，笑片，但系我觉得唔好笑咯，同、埋有啲剧情好核突啊。 核突， 好核突啦！嗱、一家人去旅行啦，系咪？咁啊，揸车去到一个，好快讲埋呢套啦。揸车去到一个温泉，又见到有温泉，不如我哋冲个温泉啦咁样。点知咧，那个温泉嘅旅馆出边排晒车龙，好多人都想去。佢老婆就诶咁、慢，唔系咁耐唔好啦，不如我哋唔好去冲啦咁样。唔、好，跟住见到有个人行过，喂喂阿哥阿哥。有冇 shortcut 啊？你知咁长咧，我唔想等啊！有冇边条路？即系好似你嗰啲咁咧，成日想走捷径。咁个人就咧，嗰条小路你驶入去有得冲噶啦，咁样。哇！嗱，系咪啊？嗱，老婆使乜排队啫？就驶入去啦，就去到一个好似一个真系有个温泉嘅水潭咁样啦。喂，正啊！嗱，呢度冇人啦，我哋快啲落去游啦，咁样。咁原来咧，嗰个就系一啲即系污糟嘢啊，即系人类嘅污糟嘢抌落去嗰啲咧。 咦，好核突啊！ 系咪好核突先啊？跟住佢仲要攞啲泥上嚟，嗰啲唔系泥咧，其实 系明白， 搽到成面都系，咁你系咪好核突先？咁、我喺度睇过，咦， 放弹嗰啲佢话唔系飞 飞弹，飞弹 我即刻就飞，我就即刻飞弹，我唔会睇啦， 好核突， 呢啲唔系好笑，呢啲系核突，所以如果大家就。你有嗰個平台，你佢哋可以唔考慮，我覺得真係好核突，淨係呢一幕都核突。 我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就係呢排你有冇覺得你煲劇啊，或者係煲啲咁嘅嘢都有少少煲劇疲勞啊？ 有啊。 嚇、我真係覺得可能因為早嗰輪嘅大家都已經係留喺屋企嗰度一路喺度即係睇啲劇啊。 咁你會點啊？疲勞意思 即係我會唔睇咯。即係我呢一排其實我想潔淨一下自己嘅啫。我當然係希望可以快啲啊，就係因為而家已經開翻啦。我覺得電影咧真係入電影院睇係爭好遠嘅。 同埋因为咧，韩剧我自己觉得啫，十六集有时真系几。作为一个城市人，你要煲十六集，即系，所以我而家多咗个习惯就系揸住个 remote 嚟睇咯。一文抢咧，我就 fast forward； 一文抢我就 fast forward 咁咯。 所以点解我会问阿大佬就话，点解你煲亲嘅话都系呢个韩剧咧？首先我就觉得韩剧已经去到咧，就系你会发觉，基本上你已经估到系啦，即系佢系会点样嘅。咁再加上另外一样嘢嘅就系真系会偏长。咁所以嘅就系话啊，你会唔会都大家都有呢一种咁嘅嘢？我而家系唔会睇剧集咯。 喂，但 系我就 会系嗰阵时嗰套 Long Vacation 都长。你记唔记得几多集啊？ 你讲紧几多年啊？ 我哋廿几 集 年 啦。我想讲就系，但系我一次都冇飞过。我睇 Long Vacation， 我一路煲晒。 唔同嗰阵时啱啱兴起睇日剧， 系日剧， 系啊，啱 日剧又唔同嘅， 系 啊，同埋嗰阵时候佢，你如果讲 Long Vacation 就更加，佢就根本系经典之中 嘅 经典 啊嘛，嗰阵时又 唔单止系清新，佢嗰个剧本系真系写得好。 嗱，例如头先我所讲嗰套咧， 有多余嘅剧场。 那年我唔的夏天咧。即系我，譬如男女主角，即系偏心啲咁讲，我就系想睇佢哋嘅啫。无端端咧，嗰个二三线嘅爱情故事又影一扎咁样，我冚唪fast forward，你明白意思啊？ 我明啊，有时有一啲， 我 净 系想睇男女主角嗰啲嘢啫嘛。但系佢无端端咧三四线啊，二三线嗰啲古仔咧，佢又影半集咁样，又讲下佢哋两个啲错摸，太贪心啦。 佢唔咁样嘅话，佢又可以点 拉唔到 十 六 集咧？所以其实有时你有冇发觉呢啲咁嘅剧集？我想讲啊，可能你讲紧嘅就佢 cut 一半就够啦。或者有時候有啲電影都係咁嘅，我即將會介紹嗰套電影，我都覺得有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咯。 剪短佢可以， 其實佢有好多嘢係唔需要，又或者太貪心，佢想喺兩個小時嘅劇情裡面度交代曬，佢反而咧係咁 cut 嚟 cut 去嘅話，我唔知佢究竟想點樣。就好似你去食咗一個自助餐。 係啊，每樣嘢你都覺得嘅就係、是、啊，依樣食啲，嗰個食啲，一樣食啲食啲，我就食咗成肚都係嘢，但到最後尾嘅時候我消化唔到咯。 唔、知自己食過啲乜嘢，冇重點。 咁啊，有冇補充啊？啊，大佬你嗰套嘢嘅話，咁我就想介紹嘅咧就係《月老》啦。 哇！ 係啦，係一套就係愛情奇幻電影嘅。咁、我記得咧喺兩個星期之前，我話我已經想講嘅啦，但係因為咧就開翻電影院，有好多人都未睇，咁所以我覺得會等大家睇完之後嘅話，我覺得喺呢個時候講會比較好啲。我自己本人嚟讲嘅话咧，都喜欢九把刀嘅电影嘅。咁、其实第一套大家有睇过嘅就系那些年啦， 经典啦， 经典啦，系咪？ 超经典。 我哋以前好清洁嘅呢啲咁样嘅，系啊，校园嘅岁月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同埋佢每一套电影都有一套都有一首嘅就 系 好脍炙人口嘅主题曲啦。 冇错。 嗰阵时候嗰一首啦，系咪？咁、再加上嘅就系今次嘅咧，月老嘅话咧就系、是、一套嘅就系、是、诶韦礼安嘅《如果可以》啦。我哋早一轮嘅话都成日都播到好大热嘅。好啦，咁其实咧，佢系改编住佢自己嘅一个同名小说。其实嗰个小说个名咧，应该咁样讲，佢自己本身系一个短篇嚟嘅。但系如果当佢改编成为一个就系要两个小时里面咧，要交代晒嘅嘢嘅时候咧，我略嫌觉得佢真系嗰、那个篇幅系长一啲，甚至乎里面有一啲嘢咧系嗰个小说里面系冇嘅。 哦，加咗落去 加咗落去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系觉得，咦，点解会咁样？有呢个人出去走出嚟嘅？正如头先大佬所讲嘅啫，佢无端端有另外嘅一条。 节外生枝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哇，太多嘢啦，太贪心啦，咁、反而就唔聚焦到落去有某啲嘅地方，咁我就觉得唔系太过好嘅、好啦，讲乜嘢咧？其实就即系个电影个古仔就系讲紧柯震东啦。同埋有王靖啦，同埋有一叫做宋云华啦。咁其实譬如柯震东同埋宋云华都系不断喺佢嘅电影里面度出现，都系叫做佢自己嘅班底嚟噶啦，主力演员佢嘅班底嚟噶啦。咁我就讲紧嘅就系柯震东所饰演嘅一位咧，就叫做阿伦。其实咧佢就系被雷电啊激死啊、即系嘅就劈雷劈嘅时候，佢死咗，冇咗记忆，去咗阴间。咁啊，两条路俾佢拣嘅啫，一系你就唔该投胎做嗰只蜗牛，慢慢收好多世之后咧做紧人啦。另外嘅就系一你做个月老。咁跟住咧，咁啊當然係揀後者啦，亦都係遇上咗咧，就係王靖所飾演嘅，就係一個咧就係月老，就同佢一齊拍檔，希望咧去到人間嗰度執行嗰啲任務嘅。嗱，裡面嘅話當然啦，咁佢唔記得曬所有嘅嘢噶嘛。當佢執行任務嘅時候嘅話，遇上一隻狗仔。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他养的一只狗。这一段的话呢就非常非常动人的。那跟着由一只狗仔开始的话他的记忆回来了。这一只狗就是他跟他以前的女朋友一起养的那只狗仔。而且他在阴间那里希望可以的就是尽力为他自己仍然在阳间的女朋友牵红线。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男人。 好浪漫、 但是到最终的时候当然他不成功啦。而当中的话亦都有很多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条线的话呢就叫做鬼头城。我就觉得呢不知道为什么。 是人来的。 另外一个的那些叫魔头啦、就是一些就是复仇的行动啦。但是当呢阿伦呢想希望可以帮他的女朋友牵红线的时候的话呢怎么知道呢这个的女朋友的话就即将要成为这个鬼头城的一个复仇的对象。所以你看到有很多时候的话呢他永远都是牵个红线不成功、就是这件这样的东西啦。但是当然他有很多里面的东西的话呢鬼头城这个的角色的话其实本身在他自己的小说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就他加插了这样嘢嘅时候，我略嫌嘅就系个格局太大，两个钟头里面我你食唔晒。 但浪唔浪漫咯？ 嗱，讲真，狗仔嗰一段嘅话，如果你有养狗，又或者你有养宠物嘅，你系一定会喊到 filifile 嘅，系啦。咁嗰个位嘅话，其实就真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就系非常赞人热泪，反而系嗰段，系啦咁样咯。 系啊，宠物真系， 宠物真系走唔甩噶，系啊。 我想问一下咧，佢科幻咧，俾我感觉咧又去咗好似 唔系科幻喎， 小 佢有啊， 有科幻， 佢就系有啊。 但 系 你 讲 嗰啲使者啊，咩阴间嗰啲又唔系科幻嚟噶嘛？ 系啊，奇幻嘅嘢咯。 我覺得佢唔係好似編咗去韓片咁咧， 唔知佢想點。 即係我覺得同佢原先佢即係太大嘅差距咯，嗬、佢做翻自己嗰啲最叻嗰啲嘢，咪仲好。 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佢會有好多嗰啲疑問或者係啲疑惑或者係角色裡面嘅交代咧。你睇完兩小時之後嘅話咧，你係會覺得你需要俾我一個交代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當然啦，佢已經係即係第唔知係三套定係佢嘅即係自編自導自演嘅一套電影啦。我覺得今次略嫌嘅就係喺。操作上面的话呢就真的贪心了一点。 有没有扁嘴啊你 真的不好意思啊我是分开了两次来看的。是啊 即都有少少扁嘴啦。 又不算扁嘴啦但是就我麻麻地咯。 如果分两次都证明他不能够完全吸引你了。 因為你個好吸引你，你一定想第一陣睇曬 嘅。啱啊！ 因為我聽到有某啲人講話好好睇，咁 跟住我 就想，係咪？其實有啲人話係好好睇，咁 有 佢既然就話係好好睇嘅時候，我初頭第一次我好快已經停咗啦。系啊，咁我就覺得就嚇點解會好睇咧？咁但係我就係、我唔信邪。既然係咁樣嘅話，會唔會係人哋睇到啲嘢我睇唔到咧？跟住我就第二次我再去睇嘅時候嘅話咧，就又俾我呢種咁嘅感覺咯。 我明白， 但都要睇嘅。 好， 係大家熱話到你。 可以可以，哇！我今次睇咧就係話，我覺得係港產片一個新嘅。一個 brand 啊，就係林家棟嘅電影。 嗯，佢嘅作品係 啦，呢 套 叫《智齒》。 哇，好嘢！ 啊，籌備經年。係。咁呢套 黑白片 係黑白片。哇！我第一個哇黑白片，我喺度諗緊，咦係咪真係黑白咧？定開頭咧？原來佢全套都係黑白片。嗱、 嗯， 呢、這個《智齒》咧就係改編自一個國內小説家阿雷米嘅一個小説嚟嘅、 嗯。 雷米本身就係警察學院，佢係刑事偵緝嘅專才，佢、 嗯、 係教書嘅，佢亦都出好多呢啲嘅。小说、 那 个故事咧，我觉得都几精彩嘅、 嗯。 话说我有一晚已经好攰啦，但我喺度睇啦，黑白我已经话好眼瞓嘅啦。但我睇咗40分钟、 嗯， 第一晚停唔到，好紧张刺激，我觉得哇真系好好睇、 嗯。 然后第二晚我已经又系好攰嘅情况。 啲镜头好靓， 即系你第一晚睇晒未啊？ 40分钟都睇咗，系、哦、啊，因为都套戏都 好 紧张 刺激，但系点解你睇40分钟？ 我好眼瞓啦已经。 你唔应呢啲咁嘅电影， 我会嚟搵人神清气朗先睇啦。 唔系我冇谂过咁好睇啊，我真冇谂过咁好睇。哇，越睇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但系40分钟啊，我觉得要瞓觉。但系呢套戏好睇在咧，我觉得佢个讲故事嘅手法几新，同埋咧阿林家栋头先我都幕后咪后都同阿瑞分享过啦。佢近嚟有几套电影，我觉得非常好睇嘅、 嗯， 包括《手卷烟》啦、 嗯，《 杀出个黄昏》啦、嗯，我觉得佢好香港。 哦，有啲系佢监制嘅啫， 系 啦， 即 系 由 佢 参与， 系冇错。 我觉得好香港味嘅、 嗯， 好似《手卷烟》啦，佢又系饰演一个角色。咁好似讲翻呢个智齿咧，其实佢好简单嘅故事，讲一个警察，阿、林家栋系一个警察， 嗯、 因为咧某一个意外咧，佢太太咧变咗植物人， 嗯、 而佢知道边一个系。系嗰个叫做加害者啦，咁、佢又处处迫害呢个加害者。嗰、那个加害者其实系一个女仔嚟嘅，一个 加害者亦本身系一个被害者。 冇错啦，哇！這个故事系好精彩嘅、因为成个都系有啲悬疑啦，到底佢搞唔搞得掂啦？同埋林家同个拍档咧，一个新晋嘅警察嚟嘅，响七部一宗连串嘅悬疑案咧，佢唔见咗支枪、就以为俾个女仔执 咗 佢，系啦。咁我其實想講咧，就話我覺得林家棟即係如果我睇港產片咧，係、一股新嘅清泉嚟嘅，同、過往我睇嘅港產片係完全唔同。阿瑞瑞，你有冇嘢分享一下先？我又想聽一下你嘅意見。 我想讚一讚嘅就係《智齒》嘅女主角， 個女仔， 個女仔，我覺得佢 非常好啊， 做得非常 國內嘅演員嚟， 非常非常之好。同埋你見到佢好奮身，好、多時候你都會睇佢就，我覺得佢好痛咯、 污糟邋遢， 污糟邋遢俾人打。 系啊，同埋有一幕强奸戏啦，咁但系我觉得整体佢系演得非常好嘅、由佢个造型，我觉得个造型几好睇，佢其实扎好随意咁样扎一条辫喺度，不过佢演嗰啲好震律啊，好惊啊，我觉得佢演得非常好嘅。咁、林家栋头先我讲，另外仲一套戏就系《手卷烟》啦，佢就系一个退役嘅华籍英兵，即系响翻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啦。咁其实呢啲华籍嘅英兵咧。退咗役之後咧，就好少出路，有啲可能係做翻紀律部隊啦，但係有啲可能係從事其他行業啦。而呢個故事主要就發生喺尖沙咀重慶大廈嘅，呢度亦都係一個幾香港特色嘅一個地方嚟嘅。嚇、即係我覺得呢種味道係非常濃郁嘅，好似呢個殺出個黃昏啦，三個演員我覺得係非常好睇嘅，謝賢啦、馮寶寶啦同埋阿林雪。我覺得馮寶寶同阿謝賢咧係一個好 好 睇嘅，係啊，真係好好睇，係啊。同埋嗰次阿瑞瑞講得啱，佢有一場戲咧就係講阿馮寶寶其實喺啲夜場嗰度唱歌，佢、有一首主題曲，其實呢套電影特登創作 嘅，係啦， 好有 你嚟下唱嗰陣，我有無盡想像，只有無盡聽到， 好有嗰種味道啊，係啊，即 係 佢又唔係攞翻啲舊歌，同埋咧我又覺得。哇！而家呢個年代，你寫翻到一啲舊歌，我真係覺得好正，同埋佢真係有嗰種味道。其實佢又講三個老人家殺手慈母啦，但係點樣樣又要行翻出嚟咧？咁我覺得林家棟，我有啲佢可能係參與幕後嘅 哦，個絕頭係直頭係參與幕後嘅。 咁另外同埋。 埋原來佢，我睇翻佢之前咧，其實佢好多電影咧，真係好有好有心嘅電影嚟嘅。係、啊，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支持，繼續支持啊港產片嚇，同、埋真係值得推介嘅。不過你睇《智齒》咧，就要有少少心理準備，因為主要係啲垃圾堆嗰度演嘅， 濕濕立立啊， 係啊，落 雨啊，好似一個罪惡城咁樣啊。 係啊， 但係我覺得嗰個攝影係非常之有心思嘅。 係啊，係啊， 你見到佢啲鏡位係點擺啦， 係 好似一啲漫畫咁，你覺唔覺得啊？其實佢係似漫畫嘅一啲拍攝嘅手法嘅。 特別嗰啲地鐵咚咧， 係啦，係好細心嘅，好靚，同埋每一個畫面都似一幅一支 一張畫，係 啊，係啊。佢係似一個啲攝影嘅相咯，所以其實你見到佢係好俾心機， 係靚嘅，超好睇，我覺得係， 佢有味道咯， 多謝推介，好啦，快到十二點鐘，翻嚟咧，我哋會有兩個女士 送禮關節組，關節組， 今日講乜嘢啊？ 同陽光玩遊戲。 知夜漫游啊！快到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嘅天气30度，气温相对湿度67%，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比较炎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啊！嗱，仲有呢一阵间咧，睇完你12点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咧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咁啊，各位留意住啦吧。 嚟，乌克兰期待嘅系特定嘅物资同埋武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4点，跌543点，总成交金额641.9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腾讯控股335蚊，跌5.6。 招商银行47.1跌4.95，盈富基金20.3跌5.4，美团141.9系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68.66跌1.88，中国平安50.7跌1.95，建设银行5.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83跌0.12。阿里巴巴83.55跌3.1，友邦保险76.45跌1.8。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051，瑞士法郎8.203，澳元5.64，加元6.165，新西兰元5.183，欧元8.4623。汇报：日元对港元6.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7点，跌427点。港金报17,990跌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68美元，卖出1,9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工程已经完成，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九龙区啦，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由而家到下昼3:30，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快线咧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梁景村梁瑞楼、九龙城启程村乐晴楼、沙田月明村明耀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观塘顺天村天瑶楼、秀茂坪南村秀德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松园楼、北角丹拿花园二座、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将军澳都会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俾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问世间情是何物，雕兄，唉，都系算罢啦，爱情嘅嘢你都系唔懂㗎啦。哎呀，你做乜无端端啄我啊？ 边又叫你睇小佢？ 南欧靴雕出晒名对伴侣忠贞不渝，野生动物之间嘅关系真系精彩到你諗都諗唔到㗎。睇电视纪录片《野性关系》，开下眼界啦。星期二晚11:0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30，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板板，冇错啦！各位嘅朋友嘅好好啊吓，咁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要讲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我哋嘅板板啊，同埋点样淡斑嘅。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亦都要揾埋嘅就系我嘅好姐妹出嚟先至得啦噃。Hello， 悠悠妹。 Hello， 莎拉姐。 系啊，好挂住你啊！你好嘛？ 挂住你啊！ 系啊， 夏天啊，出翻街啦。 你出关未啊？你而家开始。 出咗关啊。 系啊，出咗关啊，咁就好啦。 街市買嘢啦， 街市買嘢買乜嘢啊？佢 買餸咯，啲仔翻學就即刻可以落去買啲即係上網買唔到嘅嘢咯。 你之前冇出街市嘅咩？你連街市都唔去？ 我疫情，我今年農曆新年之後，我三個幾月冇去街市，我全部都係一個禮拜上兩次網購咯。 我真 係買菜買菜買嗰啲。 哎呀， 真 係瘦有冇瘦到啊？咁係咪食好多嗰啲唔係好新鮮嘅嘢咯？冇去街市。 冇查放曬三個幾月咯。 哇！咁都可以慳翻筆嘅， 之前有啲防曬到。 好啦，嗱，悠悠妹，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嘅就係我啲女仔，我啲熟女好唔中意嘅就係斑斑啊。係 啊， 係啊。 夏天咧多户外活動咧曬到黑咧就蜜糖色嘅肌膚其實黑都好靚，好性感嘅係嘛？ 我後生就係咁講。但是我而家大個我就覺得 你現在都型 喎、啊，唔係噶， 你黑得嚟都好型 嗱、 啊， 我自己 蜜糖皮膚， 蜜糖皮膚咧，其實基本上都要同你自己本身咧嗰個人咧襯唔襯，我覺得有關嘅。有啲你有冇發覺嘅就係有啲熟女啊，真係會襯白色嘅肌膚嘅。但係有啲到、 哦、 可能你真係比我型少少啊，或者係會比較個性格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嘅咧。你覺得個人比較蜜糖色嘅肌膚嗰個又好似襯啲嘅，但我自己基本上我都係比較偏黑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好難會話。即系白得嚟，我觉得会靓咯。但我觉得当然啦，你话黑嘅或者系白嘅都有佢靓嘅地方。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但如果我黑咧，我就变咗好似村姑咁啊。 嗱，你咪就系咯，你咪就要白咯， 型嗰啲咯。 你系靓，靓嗰啲通常都系要白嘅。 女人啲样 系啦，而型嗰啲通常咧都会一条龙嘅就系都系会比较黑实少少嘅。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但系黑。得嚟唔紧要啦，但系咧最惊就 唔好有斑啊嘛， 系啦， 衰鬼真系 损友嚟啊！呢啲斑真系， 但系自自然然就会嚟噶啦噃， 冇错啊，冇错啊！但系点解咧？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即系有几多类着斑？上个礼拜我哋讲完皱纹啦，都有两类啦，表情纹同埋动态纹啦，系咪先？ 冇错。 今集咧我哋咧就讲下 着斑都有 啲咩？系啊，有分噶嗱，着斑本身。是啊，我哋身體裏面嘅黑色素咧太複雜嗰啲，我哋唔好講啦，因為時間嘅關係。咁因為咧曬得多咧，紫外線咧即係曬太陽啦。咁啊，張張今集要留心聽啦嚇，因為咧去個開篷車咧開咗個頂咧就會好曬噶啦。 你都有留意到 係 啊，好靚啊，佢架車。 係啊，涼太咧記得要搽足防曬先到開篷啊。係 啊，呢個真係非常之好提醒我， 一定要聽住啊，涼太同埋張張。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其实系咪总之嘅就系任何嘅着斑，就因为我晒我就会出咧？ 唔系噶， 吓、啊，有啲系自己自身排出嚟、 啊，有啲系遗传啦， oh、my God， 有啲系遗传嘅遗传性嘅着斑啦，或者你压力大。唔开心，内分泌失调啦，会导致咗心情唔好咧。啲色斑咧，譬如你有平时有色斑有着斑嗰啲咧，咁咧呢啲咧就 深啲嘅。 你嗰排唔开心咧，就会影响你嘅荷尔蒙。 我 咁呢啲就叫荷尔蒙斑。 哎呀， 咁啊最难搞，同埋嗰一排啲斑系会深色啲。 嗯，系啊。 同埋如果你唔开心嗰排咧。或者瞓得唔夠咧，都會深色啲。你自己留意一下啲斑，真 係 嘅。 唔單止係咁樣，你會發覺嘅就係咧，啲斑嗰啲位置又會特別深啦，同埋嘅就係嗰個膚色咧，其實佢係唔均勻嘅。 系啊，好暗沉嘅，成个人系直头完全唔精神嘅望上去。 但系唔使惊，各位姊妹啊，听我哋嘅淑女关注组， 一听你变声就知道你有嘢 卖广告啦，有 系啦。 听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就会帮到你啦，又要袋钱入利袋啦。嗱、如果冇听到之前，哇，原来我睇翻第一集咧，我哋系2月21日第一集。 系啊， 如果想重温翻嘅观众淑女们咧，听众淑女们咧，就可以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重温啊。 冇错， 2月21日逢。即系一咧，我哋淑女关注众听翻第一集开始咧，煲翻咧，好多嘢塞落你个袋噶啦吓。 系啦，今日已经讲到斑斑 啦，冇错。今日讲到斑斑之前又讲咗皱纹啊，讲咗好多好多啦，已经。嗱、莎拉姐又想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见到譬如一个朋友啦、你一望到佢就见到佢啦，哇！第一眼咧就见到佢好似哇，你好唔够瞓喎？点解你会觉得佢唔够瞓咧？ 因为佢得个黑眼圈咯。 系啦，唔够瞓啦， 黑眼圈咪会 身体就会深咗。 嗰、那个位好特别噶，系一定见到噶。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就系啲色素咯，因为你唔够瞓嘅话，所以会浮晒出嚟咯。 系啊，同埋 个眼 嘅皮肤系最薄 啊。我知道，因为皮薄馅靓啊，我哋 好似你对眼同我哋， 好似我哋啲月饼咁， 冇错。咁咧，自然咧，黑色素浮面咧，着翻就会深色啲咯。 哦，原来 咁。我哋啊，好啦。我哋讲呢个成因，讲下点样预防好嘛？ 好啊！ 讲预防之前咧，买个 防晒， 一阵间咧，我哋仲有啲 DIY 天然自制面膜，平靓正嘅，一阵间介绍俾大家姊妹吓。 好啊 ！OK， 依家讲咗最基本嘅预防先就系、是。你知啦，你都啱講咗啦，搽防曬係嘛？ 係啊， 指定動作㗎啦。嗱，仲有啲咩可以 講緊話搽防曬咧？我都有啲分享嘅。大家咧，即係我以前咧細細個嘅時候，其實咧我啲皮膚都真係幾好嘅。咁但係因為咧嗰陣時候細個，不過講緊係廿幾三十年前啊嚇，大家都係好興咧，就係曬到自己咧，真係好黑骨立骨嘅。咁但係咧，我嗰陣時候去到嘅就係，如果我真係要好盡、好短時間之內要係咁樣嘅話，你知唔知我點做啊？完全唔搽防曬。在晏昼12点就晒到黄昏，甚至乎就是个太阳圆为止。咁咧我就会仲要系搽嗰啲咩 BB 油啊吓，完全系冇任何嗰啲咩 UVA 啊 UVB 卡嗰啲咁嘅嘢，零度都唔搽。咁其实咧就系咁样嘅话咧，系会令到自己咧就系好短时间之内好黑好啦。 咁咪甩晒皮咯， 甩晒皮，甩晒皮再去晒，系啦。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千祈唔好咁样做。当然啦，你喺细个嘅时候嘅话咧，你系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着斑啊，唔知啲咩斑啊出嚟嘅。但系当你去到30岁开外嘅时候咧，你做咗嘅嘢就要还啦，佢就会全部浮。差唔多啦，我谂廿零岁到，其实咧廿到问咧都已经开始浮现嗰啲咁嘅嘢出嚟噶啦。因为我去睇皮肤科医生，佢同我讲，佢就话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呢啲咁样嘅嘢咧，就系、是、去到你自己已经系开始成熟嘅年纪嘅话咧，好多嘢嘅话，其实基本上你以前做过嘅嘢，你唔好以为佢系会翻嚟噶，你系要还噶，就系、是、咁样嚟噶。 系啊系啊， 所以佢话如果你话要防晒，又或者其实你希望你自己嗰啲着斑唔好咁严重。嘅话咧，系应该由细个开始做起，啱唔啱啊？悠悠， 系几岁？我啲仔B B 嗰阵时 候 已经搽防晒 ，B B 已经搽防晒啦。因为依家啲太阳，啲紫外线好毒噶吓。 嗯， 系啊，啲太阳好劲嘅 ，B B 会晒伤啦，同埋皮肤容易。我个仔依家出去，譬如踩单车啊嗰啲咧，都一定要搽防晒先嘅，仲要出门口晒之前半个钟搽。 是啊是啊，啱 啦系啦， 冇错。 如果唔系你啲防晒咧渗入唔到去你嘅肌肤底层咧，系冇用咯。 冇错，特别是啲夹出嚟嗰啲位嘛，即系我意思系鼻啊，即系你鼻好高，咁你就真系要搽 多嘢夹出嚟 嘅喎，夹出嚟嗰啲位，突出嚟嗰啲位，你一定要搽多啲咯， 系咪先？系 嗰啲系嘛 ？O K， 嗰啲着咗裤就即系唔使噶啦 ，O K 嘅 ，O K， 系啦。 露咗出嚟又夹出嚟嗰啲系嘛？ 冇错，放晒啦， 冚住嘅嗰啲系啦。 系啦，咁其实有时其实最好嘅咧，而家喂好夸张嘅，我听讲话有啲女仔咧系直头会着面 skinny 嘅。 系啊系啊，但系真系好搞笑咯。但系我就唔会，我会戴嗰啲消汗帽咯。 啊，消汗帽都 OK。 系啊，消汗帽。 跑步要用，行山要用。 系啊，同埋戴遮咯，有时真系太夸张。如果要行路唔坐车的话，就戴埋遮咯。 系，同埋就要扮明星咯。 系 太阳眼镜不可少，我话俾你听啊， 系啊， 系啊。 我同啲仔去户外嗰啲郊游咯，然后会着埋嗰啲手袖咯。 哦，手袖都要，如果你要行山， 太热啦。 冇错， 系啊，你行山你要带呢啲噶啦。 系啊，呢啲系基本基本嘅嘢嚟噶咋，唔好以为话啊呢排兴啊，其实真系要，因为行完之后嘅话咧，你会见到有几折色噶呢个身。 系啊，同埋搽完防晒咧嗰一日，其实一定要用落妆嗰啲水或者洗面奶咧洗翻。 哦，呢个真系好好嘅提醒，因为咧我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我啲皮肤系咁样飙嘢，咁跟住咧我就去睇皮肤科医生，佢话因为你嗰啲防晒落得唔干净，佢话因为你谂下佢可以保护你嘅肌肤嘅，佢咧话佢咁即系佢嗰个保护性有几高，所以佢就话咧，如果你翻到去嘅话，系一定要落妆咁样咧，去即系落到佢好干净，如果唔系嘅话，佢会塞毛孔嘅。 因为好多防晒都话防水防寒咧，依家出咗嗰啲，更加要咯。 系啊， 好啦，我哋讲咗点样预防咧， 系 食物咯， 食嘢咯， 依家讲定转头讲？ 我哋而家讲。 好，依家快讲埋先。食嘢咧，我哋要食啲丰富维他命 C 嘅水果或者其他食物啦。嗱，维他命 C 水果咧，冠军就系番石榴啊，唔好以为系柠檬或者奇异果。 我真系冇。 冠军系番石榴。 番石榴啊，竟然系 番石，仲要系红肉嘅番石榴。 嗯， 维他命 C 之 冠，而家好多噶吓， 系啦， 经过 冇错，经过晒橙啊、奇异果嗰啲。 嗯， 第一位系番石榴，系啦。 仲有 咧，奇异果啦，又系好丰富啦，仲有维他命 C 啊嗱，仲有维他命 C 好丰富嘅番茄，番茄咧可以抑制我哋皮肤嗰啲酪氨酸酶嗰啲活性啦，啲泡下树泡我要 ，OK， 咁咧咁呢一种物质咧就可以有效减少我哋身体嘅黑色素，咁最好生食啦，可以做沙律生食啦，因为熟咗嘅番茄就减少咗维他命 C，就变咗茄红素就多，间中生食间中熟食都好嘅番茄。 番茄柠 檬 啦，系柠檬当然啦， 柠檬啦，我系饮水嘅，啲人好兴柠檬生熟薏米煲水饮啦。仲有黑木耳啊嗱，黑木耳都好好嘅，对雀斑红枣木耳啊，蒸鸡都好味啦。 真系估你唔到。仲有咧， 甜上车厘子咯， 哇，车厘子好味哦， 系啊，石榴啊，知唔知边啲石榴咧？红色嘅，入 边 咧好细粒，系啦系啊， 好似红宝石咁嘅， 系啦，但系咁你榨汁饮咯嗰啲，咁榨一杯饮， 但好贵啊，石榴，我喺香港买， 系个，唔好饮咁多啦，个礼拜饮一次， 因为你咁多拣系咪？ 悭啲， 跟住嗰个要介绍嘅就平啲咯噃。 金 笋 系啦， 呢个好啲。 金笋汁，其他维生素 A 对皮肤系好好噶。 嗯哼， 系啊，可以敷面添，仲可以去斑。 哇， 咁你榨 内服 系啊，你榨汁饮咗一杯，你剩翻少少咧，攞啲面膜纸，嗰啲美容化妆品公司有卖嗰啲一粒粒嗰啲面膜纸浸落去，索晒啲红萝卜汁咧，即系敷落块面咯。咁但系啲人有时话饮得红萝卜汁咧多咧会 红 啊嘛，系啦，所以咧就一星期其实一至两日饮。就 OK 噶啦，唔使话日日饮或者必饭咁样。 明白，其实都讲咗有好多种嘅，就维他命 C 丰富嘅嘢嘅话，都可以帮我哋淡斑嘅，系咪？当然啦，每一个人嘅话，其实咧都因人而异嘅。一阵间翻嚟嘅话，你会有啲又平又靓嘅 DIY 面膜，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 But I'm cold every season. Know he got that pipe, let him bust it till it's leak. Yeah. Booty like a pillow, he could use it while he's sleeping. Look, don't be going through my phone, cause that's the old me. Ain't the only one trying to be my one and only. Real big, moving slow, that body like he a player, but for making it, cutting the whole team. That body, looking nice. I got cake and I know he wanna slice. I wish he push a pool, try to put me on ice. I ain't never had to chase in my life. I want that nasty, that freaky stuff. Live under my bed and keep tight up. That Hansel and Gretel, let him eat me up. I'm on another altitude. yeah, they'll put it down. Wanna put his nutty buddy in my fudge round. Tight than a b**ch, he ain't had it like this. Toes curling like they throwing gang signs on crib. One thing about me, I ain't taking no s**t. He will, I know it's not his old Caesar Milan, I got his train. Try to let a dog know who really running things. You've never been to heaven, have you? Ooh, it's the ride of your life. Hold on, cause baby, I might just give you a bite of the sweetest pie. Ooh, baby, we can go fast. I'll drive and you just lay back. I got the flavor, the last, yeah, the sweetest pie.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us. I might give you all of it. Come get your toast up, the sweetest pie. Ooh, it's the ride of your life. Hold on, cause baby, I might just give you a bite of the sweetest pie. Me and Dua Lipa finna get the party lit.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要讲讲嘅就系淡斑啦。头先有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斑斑嘅啊形成啦，咁同埋咧就系话咧，即系究竟点样要预防啦？有啲咩嘅食物嘅话都可以帮我哋淡斑啦。总之嘅就系食一啲就系丰富维他命 C 嘅东西，你啱唔啱啦？悠悠妹，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又系你攞啲秘密武器出嚟嘅朋友噶啦嘛，嚟啦噃。 系啊，嗱，呢个面膜我都系诶，依家呢几日都有敷噶。 唔怪之你咁白啦、其实你真系 keep 得几好，你皮肤系啊，真心噶。 呢个有时我都会一个礼拜做两三次啊。 哇，咁密 零，因为呢啲材料你屋企全部都有噶啦。 啊， 柠檬去斑 DIY 面膜，讲真呢啲咧，譬如你自己整咧，又平靓正咧，又唔惊敏感。你敷落条颈嗰度咧，你如果真系惊敏感嘅朋友，敷落条颈或者手臂嗰啲位咧， 都要做测试先。 系啦，冇咗敏感你咪唔好做咯，又唔会几百蚊买一樽翻嚟嘥咗佢，系咪先？ 又啱， 系 系啊，实有噶嘛你啲，总之用剩嘅你就攞出嚟啦，系咪？ 呢一个柠檬去斑 DIY 面膜就材料有五样嘅啫。 嗯哼。 五样咁咧，牛奶，依家讲成分啦，系啦。如果听唔切，上翻去节目重温啦，系啦。牛奶一汤匙，全脂或者脱脂都得噶啦。 嗯哼， 系啦。咁蛋白一汤匙， 系 系啊，你剩翻嗰啲咪煎只蛋食咯，系咪先？蜜糖半茶匙， 你简直呢一啲真系好多我哋嗰啲熟女都会咁样做嘅啫。点解你做你煮剩啲嘢你就拎出嚟啦？嗬，捞埋佢。好啦，咁啊，牛奶一汤匙，蛋白一汤匙，蜜糖就半茶匙，哦，好少嘅啫。 系啦，柠檬半茶匙，唔好落太多，惊乸到块面啊，半茶匙够噶啦。 系， 咁面粉咧，面粉一汤匙， 嗯哼， 系啦，咁如果太稀，你加多少少，搞到好似浆糊咁样，唔会滴落嚟啦。咁咧做法就系将， 好好食，我觉得呢样嘢。 你下次试完话俾我听，可以整 pancake 系，好似整 pancake 啊，真系啊，啲材料 OK 喎， 我同我个仔都有敷啊， 系但真系可以系就系令到佢系会比较美白啲。 唔系我个仔呢排多暗疮啊，成日戴口罩出汗咧。 哦，呢个 暗疮，暗疮红都有暗疮印噶嘛， 系 咁你敷咗都白净啲，真系白净咗啲，同佢敷咗两次。 敷几耐啊？ 真系啊。敷15至20分钟之后就用暖水洗干净，用完暖水记得用冻水，每一次的动作都要用翻冻水收缩翻啲毛孔。 哦， 因为你用暖水就容易啲，唔好用太热啊，太热啲水咧洗块面就会变到啲皮肤好干噶啦。 嗯，明白。 咁咧就搞掂噶啦，一个月一个礼拜呢个可以一个礼拜两三次。 哇，呢个好 OK 喎。 呢个点解话呢个系劲去白咧？有时咧以前咧我试过发现咧有啲碗咧有啲积啊嘛。 嗯。 咁咧我就整完呢个面膜咧，我个碗白晒。都系色， 我又唔信啦、啊！你用个黑碗，黑碗嚟整嘅话，跟住就变得白色，系咪？你冇夸啲啊！你而家 你有时有啲碗系可能有少少茶色，或者唔知点样有啲色咧。总之你整完呢个面膜洗干净个碗咧，系白晒、靓晒、系坚嘅。嗱 ，OK， 我哋尽快讲埋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都系啦，但系你要好快，一分钟你讲唔讲得晒？又讲唔系嘅，我哋可以 讲一次薯仔，我哋用薯仔去翻 DIY 啊，净系可以夜晚做嘅啫。呢、這个面膜，因为薯仔咧有感光嘅物质咧，做完唔可以见阳光噶、每个月做两次就够，唔可以做太多吓。材料西西旧嘅薯仔半个，铁粒蒸去皮蒸15分钟压烂佢，之后沟少少绿茶粉啦，如果冇绿茶粉就用面粉啦，都系纯面粉，之后有牛奶或者乳酪 一次兩茶匙，即係總之係將所有材料搞到漿糊咁搭上塊面，敷二十分鐘，又係用暖水洗完之後用凍水收縮翻毛孔，做翻正常嘅程序，咁就搞掂。 Yeah yeah， 今日一次過嘅話咧，同大家講咗有兩個嘅 DIY 嘅面膜，一個係薯仔，一個係檸檬嘅，希望大家都又白又滑又靚靚。唔該曬悠悠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参与第五波疫情抗疫工作的政府雇员超过14万人，占政府雇员总数70%，人数较之前四波疫情都多。聂德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承认有些措施不能够做到一步到位，或者出现滞后，对市民产生不便和影响，当局会总结经验完善。新民黨的黎棟國說，民間有一種看法，說在抗疫後期公務員團隊才被動員。聶德權回應說，理解和民間的看法有落差，部分部門的工作市民未必立刻看得清楚。勞聯的周小松關注，公務員已經動薪兩年，今年會不會適當加薪，以肯定他們在抗疫工作的付出。聶德權回應，公務員薪酬調整需要跟隨機制。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如果本港加快推行疫苗通行证并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航班熔断机制可以暂停。他又说，以本港现时按复常的方向，熔断机制功效不太大。他说当局可以视乎社区的重症数量或者外国发现新变种病毒等，考虑是不是有需要恢复熔断，以争取更多时间让市民接种加强剂，做好追踪和预防工作。他又说，过去几波疫情主要是检疫酒店出现传播链传入社区，他说面对高传播性的病毒，很难百分百预防，较务实的方法是提高疫苗接种率。政府下午2点就2022保就业计划的推行详情举行记者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以及计划代理人罗冰涵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司道伟会出席。港大法律学系前副教授戴耀廷连同鸡蛋同盟有限公司董事叶剑清和石守正，因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在明报和苹果日报刊登绿质广告，招致选举开支共超过253,000元，三人被控四项在选举中作出招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戴耀廷在区域法院承认全部四项控罪，另外两人获控方不提正供起诉，以签保守行为形式处理。三名被告包括57岁戴耀廷、55岁叶剑清和50岁的石守正，被控并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但在2016年9月4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中作出非法行为，即是在那个选举中或者在同那个选举有关联的情况下，透过鸡蛋同盟有限公司招致选举开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3点，跌534点，总成交金额64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5.6，跌5蚊。招商银行47.1，跌4.95毫。盈富基金20.3，跌5.4毫；美团141.7，系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8.66，跌1.88毫；建设银行5.58，跌1.1毫；中国平安50.7，跌1.95毫；南方恒生科技3.83.4，系跌1.08毫。 阿里巴巴83.5半跌3.1，友邦保险7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6，日元128.31，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4，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3，跌531，港金报17990，跌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12美元，卖出192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是开心不开心是我，是我故作太过正常，不多不少不道破，为唱激情的歌，今天狠心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季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歌，谁见过更多，那记忆 片段人间，青春请你归来。 一夜情是青年男女最刺激、最直接的爱情方式。不过用爱情两个字形容又好像不是很啱，因为经历过一夜情之后，有几多个男女会继续跟对方在一起？这个故事的时间是距离现在200年之后，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城。任何进入这个天堂城的男女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没有任何的责任，不需要作任何的承诺，大家只是寻开心。今晚在天堂城一间酒吧里面，男男女女就好像平常一样喝酒跳舞，一起去找节目。大家很熟悉这个气氛，很懂得这个游戏规则。除了一个戴着眼镜傻头傻脑的男仔，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地方有些格格不入。他找了个落头坐低，静静地看其他人跳舞拥抱。突然间有个女仔很快地坐在他隔离，然后跟他说： 唔该，你帮下我啊。 吓？你话咩话？ 我话 靓女哦，做咩头先叫嘅你都唔睬我噶？又话你会打电话俾我嘅，我等嘅你都等唔到呢个电话，我真系好中意你噶。今日嚟我度啊？ 唔得噶， 嚟啦！ 我约咗人啦。 你唔好呃我啦，我头先留意咗你好耐啦，呢一个人喺度饮闷酒。你边有约人啊？ 有啊，我咪约咗佢咯。 吓、啊，约咗我？ 佢系边个啊？ 佢系我嘅新男朋友。 唔系啩？傻头傻脑，戴个眼镜，成个傻仔，病患私生咁，你点会中意呢啲人噶？ 你理得我啫？ 唔好咁啦，我哋嗰晚咪玩得好开心嘅，好心你撇啦呢个四眼仔啦，一月嚟我度啦， 先生。 哦、 我开口埋咗四眼仔吓、 啊， 我唔识你，不过呢个小姐讲得好清楚，佢唔想你缠住佢，请你马上离开。如果唔系，我唔客气噶。 咩啊？靓仔汉发烂渣，悭啲啦。不过今晚刘叔唔得闲同你玩，你小心啲啊！下次俾我见到你，撕开你两边。 头先唔该晒你啊！ 唔使， 佢好烦啊，又黐身、啊，所以唯有借你过桥啦。我请你饮嘢啊！ 好啊，多谢。 诶，我好似未见过你咁嘅，你好少嚟噶？ 其实唔系好少嚟，系第一次嚟。 真噶？唔怪得知啦，你个样咧好似坐立不安咁噶。唔紧要啦。饮几杯威士忌之后，巴你好快投入噶。唔该，两杯 whisky on rock 啊，唔该。你咁早去咗身嘅？ 其实我冇瞓过啊。 哦，你瞓唔着啊？ 嗯，瞓唔着。 点解啊？ 我琴晚咧系第一次。 吓？真系噶？咁睇嚟，我要俾翻封利是你先得、啊。 你笑我啊？ 我讲笑咋，你唔系咁都嬲系嘛？ 我唔系，头先我以为你笑我添。 系啊，咁其实我真系笑紧你啊！ 嗰晚之后，呢、這个男仔好挂住呢个女仔，佢唔知道一夜情嘅潜规则就系、是，无论嗰晚你玩得几开心。 当太阳升起，你就应该忘记对方。他几乎每一晚都落呢个酒吧揾呢个女仔，但次次都失望。呢个女仔好似人间蒸发一样。终之一个月之后，他见翻佢。啊 ，Hi， 系， 我好挂住你啊！你咁多晚都冇嚟嘅， 唔想嚟咪唔嚟咯，好出奇咩？ 点解你啲态度会咁嘅？ 我态度点啊？ 好似好冷冰冰咁咯。你上次唔系咁噶， 好出奇咩？昨日够落雨啦，今日出几好太阳。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万事万物日都唔同噶嘛。 你今晚得唔得闲啊？可唔可以陪我 ？Sorry， 我冇心情。 咁陪我坐一阵，饮杯嘢可以啩？ 你自己坐啦，我要走啦。 阿 May 啊， 唔好咁啦，你拉住我做咩啫？ 我好挂住你啊，可唔可以唔好走啊？ 你唔会想中意我噶？ 你又点知啫？点解咁讲？ 你同我都知道，我哋而家身处嘅地方根本就唔系真实，只系一个人造嘅虚拟环境嚟噶咋。真实生活嘅我，同而家你见到嘅我。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真实的你是怎样，我都喜欢的，是真的，是真的，信我啊。 好好好，那我给个地址你啊，你来现实的生活到探望我，到时你就知道了。 这个天堂城，直接啲嚟讲，其实是未来世界一个虚拟嘅电脑游戏。任何玩家只要将个接驳器戴上个头，佢就会去到任何地方玩任何嘢，例如去到酒吧、餐室、海边、山顶，亦都可能见到其他嘅玩家，发生感情同身体嘅交流。不过喺呢度，所有嘢都只系幻象，虚构出嚟。这个男仔在现实世界其实已经是七十几岁了。他照着那个地址去到一间老人院，职员说： 哦，你找梁晴晴，你是他哪位啊？ 朋友。 朋友？想想你不知道他很多年没起过身，没说过一句说话的了。你要找他做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严格来说，他只是一个植物人，不过是有思想的植物人，睡在床上几十年的了。他听说年轻时他被车撞到，跟着之后就没有醒过了。最近就有人介绍了那个虚拟游戏天堂城给他玩，估不到原来他又玩到的。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还有思想嘛。 我可不可以见一下他？ 可以可以，你跟我来啊。 哦，唔该唔该。 嗱，呢度啦，呢度啦，呢度就系啦，你入去啦，我翻出去做嘢先。 啊，系，你好吗？我嚟咗啦，我知道你听到我嘅。虽然我哋嘅认识好似好迟哦，不过我可以好真诚咁话俾你听，我真系中意你噶。喺嗰个虚拟嘅世界，虽然一切都系假嘅，但有咗你咧，一切都变得好充实啦。你可唔可以翻嚟我身边？我哋唔好再翻喺现实世界啦。以后再留喺天堂城过我哋嘅生活好吗？阿妹，约定你，你一定要翻嚟我身边。我哋喺天堂城再见，拜拜。 喺呢个世界上，乜嘢先系真正嘅快乐？乜嘢先系真实嘅世界？乜嘢先系虚拟嘅世界？ 还是快乐的世界才是真实，残酷的世界才是虚拟。是一个海滩，阿美呢？ 喂，我在这里啊。 阿美，终于见到你。 嗯。 哎，我的油车好了。 好啊。 尾声啊，咁啊送俾大家呢个片段人间，咁啊世界上好多嘢咧都系吓从我哋嘅幻想出边，亦都未必系未必唔会出现嘅将来嘅世界，系咪？ 系啊，而家已经系啦， 系。 有時帶咗嗰啲 VR 係啦，好得人驚，我覺得有冇玩過啊？ 玩就冇所謂嘅，但係如果將來我哋所有嘢都變成虛擬咁，就得人驚啲，即係都唔知嗰樣嘢真定假。 其實都分唔出究竟乜嘢係真實，乜嘢係真 係。喂，其實而家某種程度上都係，即係你網上見到個人咧，佢未必係男人，但係佢中意上係男人。 你有啊？ 係咪啊？網上好多嘢其實都真真假假，都已經係一個好似分唔開 咁。我當佢假噶啦。 是嗎？ 我全部都是当咗佢假先。 系啊，啱啊！嗰啲靓仔靓女相，敢唔敢咧？如果你玩开嗰啲媒体咧，佢又会我想唔想加我做朋友？我一定唔加。 同埋其实我觉得有时咧都真系几得人惊嘅。就算我哋自己影相都系啦，而家咪多咗好多 filter 嘅。 系啊，靓仔咁多嘅。之后， 我觉得咧有啲人系会上咗瘾嘅。 系啊，唔可以接受自己本来嘅样。 冇错， 系 啊。其实我自己都有，因为有时譬如可能你影咗张相之后嘅话，你真系会发觉哇，就真系咁样。摆上去系咪啊？有啲皱纹又出晒嚟啊，又或者你嗰日会见到， 禁不住都要整几下。 你都真系系咁耳都要 忍手都要整。 系啦，甚至乎有时嘅就系你直头影相嘅时候，你就系要用嗰啲 filter， 你先要觉得呢个先至系自己。 咩、有啲人直情已经系长着咗 啊， 影出乜嘢都有 filter。 冇错， 就系咁咯。 系啊，我都试过，就系话有一个女朋友啦，都几恐怖嘅，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同亲佢出街嘅话咧，佢一影亲相，尤其是大合照啊吓，佢都系将自己执到个样，我就话边系你嚟。甚至乎就是有时你用这些 filter 去执东西的时候，你都知道的啦，自己的样子就漂亮了，旁边的是会扭曲的嘛。咁我们就可能会变成蛇精啊， 或者马小强块面啊， 面好尖啊， 咁自私的 那些样子已经不是一个真人应该有的东西来的了。例如自己的腿可以执到46寸啊，其实你应该很恐怖，你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都是不面对现实， 走火入魔， 就是你的样子其实基本上你真的会随着年月而不同的。你成日永远都是希望可以保留就系嗰个样嘅话，其实是不得的、 人生基本上冇得执嘅，真就是真，假就 系啊，冇 take two 啊。 好，快乐晏昼一点钟，多谢大家收听吓，听日星期二同一时间10:30。 哇！ 30度嘅气温啊，希望大家咧都要小心啲身体啊，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嘅话，要饮一啲水。 冇错， 系啦，就冇俾太阳咧晒得太多。如果唔系，我就出斑斑噶啦。 听日着条短裤翻嚟。 哇！ 不如唔好。 我听日唔翻工。She's trying.